喂 AI， 播放一啲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风骚快活人》。 喂 AI， 播放啲喺唔开心嘅时候听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 喂 AI， 唔该你播放令人轻松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由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主持嘅《风骚快活人》。 喂，有冇搞错啊？乜都系听《风骚快活人》嘅。 《风骚快活人》系一个有资讯、有娱乐嘅节目，无论乜嘢心情都啱听噶。 又到咗礼拜一嘅早上，呢、這个节目叫做《风骚快活人》，我系小张张。 好 ，IQ 题， 我都 IQ 题。 IQ 题，好。考试嘅时候，千祈唔好食一种鱼。 鱼系嘛？ 东星咯， 斑， 东星 斑。喂呀、啊！喂，阿丽若前辈，我期待一个礼拜你问 IQ 题，竟然 嗱 十秒破功。 喂，咁你 哇，你个态度好少少喎。 阿小杨，佢呢个令我谂起另一个差唔多样嘅， 就系我啦。 唔系，跌咗粒钻石落厕所系乜嘢啊？ 冻疮 系啊。阿马小强好犀利，佢即刻知我想讲边个题。 好，到我都 IQ 题，不过可能。你哋破功嘅时间仲快过我破阿丽瑞前辈嘅功。 讲一讲。 好嚟啦，就系、是关节炎、糖尿病、高血压，估一个节日。 慢性节。 冇错。慢性病啊嘛，咪慢性节咯。耶、yeah! ！冇表情啊，丽瑞前辈。 为咗表示抗议，我唔出声。 喂，我觉得我同阿丽瑞前辈头先嗰条。 不相伯仲 嘅啫喎，真系 你唔使咁嘅，心衰以善相害。 相对湿度72%，星期一嘅早上，听紧风骚浮人。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多云，吹和缓东至东嘅风，美丽数天，天晴正。 我哋呢首 I Heard a Rumor 开始我哋今日嘅节目嘅，马老师你系呢个 IQ 之父，你唔好嚟今日咧，大家都出咗题咧，你唔出嘅。 佢几时有 IQ 之父啊？ 佢以前净系出 胜负个负啊，系啊， 佢出过 IQ 书嘅。 咁啊点啫？ 不过都系38年 前。好多人都出咗好多书，咁都又系 讲嚟做乜嘢？ 我撑你，头先你撑我，多谢你。 辛苦啊，你两个。 系咁噶啦， 呢个社会好黑暗， 系啊， 冇错，系得你个鼻最红嘅， 咁荒诞嘅咋， 系啊，光怪陆离， 声色犬马， 人间险恶， 指鹿为马， 恭喜你， 系啊， 系啊，应该有笔钱嚟。 因为今日见到阿小羊羊咧，今日咧鼻上面有点啲红印， 冇错， 琴晚可以讲下， 嗯， 琴晚就红印上面有一粒白色嘅一点点缀。我又諗下 鼻 頭嗰度，知唔知佢好呢？咁我覺得都係唔好知啦，忍下先。點知瞓咗一覺咧，今朝唔見咗啦， 長大咗， 係啦，咁但係都繼續紅嘅。 恭喜曬， 恭喜你啊！ 係啊，好明顯 鼻頭， 係係啦。我相信， 但你要揾人啜佢， 你係咪 好 先？ 食咗飯未啊？啜佢，係啊， 呢叫啜物， 係啦，冇錯，又或者 係真係 有一啲酒米，佢過嚟煲飯， 係啦， 斟酒， 屋企唔夠米就加一粒咁樣。 好啦， 有咩寓意啊？阿李婆话呢啲 要买咩嘛？买 咩嘛？ 好运 啊！ 系啊，系啊， 我就话应承啊，如果中咗咧，我哋就我包大家一齐欧游做风 骚。大家咪包括听紧嗰啲大家。 都得，打电话入，唔系，真系可以打电话入嚟头十位听众，我哋一齐去欧游做风骚， 唔晒你。 如果中咗5000万，攞500万出嚟有乜所谓？ 你唔好似我咁样啊！同我哋讲就系，我会俾钱大家。 如果中咗就唔讲啦， 你都知咧。 我唔会啊，听日一定会买嘅。 OK， 好啦，呢个周末大家愉快嘛？ 非常愉快， 都愉快嘅， 系 我都系搞。系啊， 你搞咩啊？ 我唔讲住，你讲先。 喂，我星期日 谂一谂啊，你明唔明啊？我真系好多嘢搞。 我寻日呢个礼拜日，我系即系冇去第二啲地方，净系喺屋企休息、做嘢、饮咖啡、瞓觉，再做嘢，即系攞部电脑准备呢个礼拜啲啊！我觉得好舒服啊！ 今日你好犀利啊！我觉得你条衫我系全全未睇过， 好靓 啊！ 真 嘅，我都觉得你 鞋都条裤， 系我就觉得你有啲嘢咯呢期， 因为 又整野生未开始， 我想问好耐噶啦，我睇中咗咧。 因为 你冇睇错， 我想执嘢啊，太多。 今日个样开始执， 执碌啊， 同埋我呢件衫咧， 又爱又耐， 六七年噶啦。 呢件衫即系买咗六七年， 着咧 唔知啊， 几 OK， 就系唔 你条裤就够犀利啦。呢啲叫咩啊？千鸟格啊， 系啊，又系旧年啊， 呢啲咁样叫千鸟格， 即系呢啲一路堆积喺衣柜，人有人寂寞，衫有衫寂寞。 咁我又觉得冇理由， 有冇好似 Michael 大佬咁样喺个仓度执翻出嚟？ 冇，佢啲衰嘢我唔学。 我记得 点解啫？点解人哋有个仓就系衰嘢？我唔系好明。 佢嘅有粒大暗仓， 我都仓啊，衰唔衰？ 佢个仓冇收埋， 最衰啊！ 佢个仓好明显，一睇就知啦。 杨杨，你琴日又搞咩啊？ 诶，冇啊！琴日我呢个 weekend 啦，我觉得咧好似翻去平时咁样咧，可以好多翻啲少私人时间，因为之前咪有好多工作咧，咁终于搞掂晒啦，啲堂咧都还得七七八八啦，咁咧就除咗教书之外咧。咁就有啲空閒時，譬如早上、晏晝咧，咁我就去戲院睇下戲啦。咁、再有時間咧，我又可以自己温下普通話啦，温、下西班牙文啦，同埋就竟然有時間啊，可以喺書局度打書釘啊！ 哇， 我覺得我種感覺係好慢條斯理，又唔需要好急趕，但又可以睇下自己中意睇嘅書咁樣，我覺得幾開心。 同我尋日都差唔多嘅感覺，我覺得即係又係飲咖啡啊，係啊，好好啊。嗱，我話俾大家聽，我尋日嗰間餐廳嗰度咧，我寫咗個驚世嘅劇本， 係 下個星期真係好正。 係咪搭棚大師變之後你嗰句 作？唔係，佢唔會 新嘅，新嘅，我唔會重複自己嘅， 係啊，唔會重複自己嘅。 個個禮拜搭咩？搭得多都 嗰啲九月再見十月你好嗰啲 啦， 係啊，係啊，係啊，但係我覺得真係大家期待。 你係咪講緊上個禮拜嗰個啊？ 唔係， 有一個新嘅， 有一個新嘅， 係非常好。 幾時推出？ 你係需要有一啲時間咧，你先至可以醖釀到有啲嘢出嚟嘅。我明你講乜嘢，係啊， 幾快啊？嗰個係咁，出。 可唔可以透露下咩劇種啊？ 咩類型嘅嘢啊？ 係 啊，荒誕啊，黑色喜劇啊，定係咩咧？ 係温情 哦， 講咗 一個年青人同佢嘅阿嫲嘅相處， 係 啊，阿 嫲， 好好好， 阿蕊蕊就飾演阿嫲啦。 唔通我飾演年青人咩？ 小維都得㗎， 你做阿嫲，你夠做個小朋友咯。 係呢個係真嘅，對於我嚟講嘅話係一個挑戰嚟嘅，係咪？因為我咩做唔到啊？ 我其實好中意佢演孫仔，然後阿 Michael 演阿爺爺，好好聽。 你仲演得嗰個啊？好耐， 好多咯，有幾個？你有冇聽過啊？ 冇喎。 睇埋啲重温啦， 好 多基本上男女老幼啊，咩又老又细做过晒噶，你婆系啊，又公主又巫婆， 香港人啊，唔系香港人啊，又做过啦， 系咪咩都做过啦？ 口音啊，你啲客家婆口音啊， 冇嘢未做过噶啦，基本上 做过啦。 我依开始唔明佢讲嘢，你有冇？ 唔紧要啊， 我哋唔一定喺同一条线上。 我以为系咪有一套剧叫咩香港人唔系香港？ 你明唔明讲嘢？我哋明明喺度讲紧， 唔紧要啊，我哋唔一定系同一个。我明時啊，咁樣先有火花噶嘛。 佢話唔係香港人嘅口音都扮過啦，係啦，咁咯。 我表達唔好，我想再。 你咪今朝早食个橙啊？我真唔知点 食橙胃痛啫， 唔紧要唔紧要， 中咗两只啊！ 系啊，中咗两只，食咗只苹果添。 我今日打一条蕉，但未食，我嘅鸭扁咗。 OK， 讲开剧本咧，今日咧个剧本咧就系出自一位听众嘅投稿嚟嘅，就系康所写嘅。咁留意住今日嘅片段人间。 You tell me why there is sadness in your eyes. I don't wanna say goodbye to you. Love is one big illusion. I should try to forget, but there is something left in my head.To make it stop, I'm the one who's feeling lost right now. Now you want me to forget every little thing you said, but there is something left in my head.The That's why you go away， 我哋呢首歌曲十点二十八分嘅啦， 好啊，系啊，冇 That's why you go away 啊， 好啊，好啊，今日有估估下， 学古文，今日讲乜嘢？ 今日讲牙齿啊， 牙齿， 系啊， 鸡髀打人牙胶软，唔系牙 落你拍啊。 好口齿， 呢个古文咧，我谂以前嘅牙齿嘅保养一定冇而家咁好。 嗯， 因为咧，我记得我细个嘅时候咧，陪爹哋咧，即系我爸爸去睇牙咧，嗰阵时咧，四五十岁嗰啲牙齿已经系好多好多问题，系啊，好多，同埋因为以前冇嗰啲咩植牙啊，即系嗰啲先进啲技术，就变咗一就要落咯，所以上一代好多系嗰啲境况就系浸植。即系假牙喺个杯里边，有冇见过啦？ 以前九龙城好多嗰啲黑市牙医，你知唔知啊？ 知 道我住嗰度彩虹村咧，隔篱屋都有一个系牙医嚟， 所以黑市即系冇牌咁啊， 系啦系啦系啦，即系可能响第二度嚟啊，咩菲律宾啊、大陆嗰啲啊， 系 咁咧，佢嗰度咧，我真系好惊啊！我唔知点解佢屋企特别黑掹掹，即系你 因为佢黑市啊嘛， 佢配合翻个形象啊。 咩？ 如果白雪雪嘅就叫白屎噶啦， 黐线嘅， 如果有 大只 系啊，系咪 喺条街度街市啊？ 我就话俾你嚟啊嚟啊嚟啊老妈妈咁样啊，梗系啦。 你系咪上错啲架布啊？ 架布咩嚟噶？我唔知道、啊。有乜嘢？ 得你两个冇法理，冇啦，你继续咁样黑市又点样啊？ 哇！咁佢入到去，咁即系我细粒啊嗰时。 你细粒。 嗰陣好細個啊，就俾張凳仔我坐上去，哇！嗰種感覺，我真係後來我好驚，我即刻走，我同阿媽講。 你俾佢剝你棚牙， 佢話幫我檢查啊。 哦。 跟住我同我阿媽講，我肚痛，我急，我走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李宝玲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施政报告宣布楼市减辣是因为现时市况和当年推出有关需求管理措施时已有不同，未再出现炒卖和楼价不合理飙升的现象，而减辣目标目的是推动市场流动性，楼价仍要由市场决定。李家超接受大公文汇集团专访，被问到会否限制首置单位出售时表示，香港是自由经济体，尊重物业拥有权，若有限制售卖措施，要考虑对香港整体竞争力的影响。施政报告提出成立解决劏房问题工作组，用十个月研究取缔劣质劏房的方案。李家超在专访表示，工作组会探访劏房住户。他指出，要确保提供劏房的业主不能剥削，解决劏房问题不能一蹴而就，不能令劏房户感到焦虑。行政长官李家超说，要充分调动公务员队伍的主动性，切实做好权责清晰，让部门对工作有拥有权。李家超接受大公文汇专访，以子女比喻工作，要让部门好像养育子女一样，对工作有拥有权，要整日想住怎样做好，不是只沉醉在程序上，而是会真的要确保仔女有好成绩，健康有活力和开心。他期望部门工作有如对待子女，会关心和投入。李家超又特别提到要善用三名副司长，被问到是否比司长和副司长好多压力，他认为这个是动力。司长和副司长就好像一艘船的船长，现在水手亦多了，相信船的速度会变快。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由于要平衡运作效率和人手安排，加上公务员享有的假期和积累假期上限已经较一般私人公司优厚，虽然施政报告提出鼓励生育，但政府暂时无意为公务员提供育儿假期。 让何培恩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回应提问时又表示，政府大楼需要有空间才能够增设相关托儿设施，但政府总部现在坐都不够，因此未必做到。他又说在疫情期间曾经试过弹性上班，但现时可能公务员都要有一定时间在办公室才做到事，亦要保持纪律性，因此现阶段不会考虑给公务员有弹性上班时间。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在第十届北京香山论坛开幕式致辞时指出，冷战思维阴霾不散，要避免陷入阵营对抗，必须高度警惕冷战思维卷土重来。他批评个别国家仍然抱住你输我赢的零和思维，拉帮结派，大搞单边主义，蓄意制造动荡，插手地区事务，干涉别国内政，手伸向边度，边度就不得安宁，为一己之私人为制造好多地缘矛盾。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日嘅气温27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257点，下跌140点，总成交341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06点，下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37点，上升66点。部分股票造价，盈富基金17.36，跌1.7。腾讯控股293.8升1蚊，美团112.5跌5毫，长城汽车11.52升7毫，阿里巴巴80.9跌1.5毫，中芯国际23.3升5.5，药明生物50蚊升2.25，建设银行4.41跌1.5，跌1.5。小米集团13.76升2.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822，日元149.64，瑞士法郎0.903，加元1.385，人民币7.318，英镑对美元1.211，欧元对美元1.057，澳元对美元0.63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日经平均指数报30,609点，下跌382点。港金报18,700蚊，比上日收市上升1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03.29美元，卖出2,003.7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由思婷同大家报道最新嘅交通消息。较早前屯门公路往屯门方向，近住入境事务学院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好场噶啦，龙尾排到去小秀村。而较早前大老山隧道往沙田方向管道慢线嘅坏车咧，已经清理好啦，交通回复正常。一齐嚟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管道入口系车多噶，而西行过海咧就排到去波斯富街，而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就排到去爱民村，而东九龙走廊过海咧就排到去学园街，东隧九龙入口就排到去尤丽村嘅。好啦，跟住睇下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系慢车，车龙排到去碧街。特别提提大家一个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青山公路华园村去九龙，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去九龙，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来回，将南隧道出口调景岭。好啦，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逢星期日凌晨一点至两点， 陈俊轩 船仔 音乐关系。 玩音乐咧，唔好净系挂住睇谱，唔好净系跟人哋嘅嘢，你要都要学下音乐背后嗰啲 chord 啊、和弦啊呢啲咁嘅嘢，从中你学到一个 chord， 听到嗰个 chord 嗰个颜色感觉，然之后你就从嗰度就开始即兴咯。咁呢啲就系即兴嘅行嘅第一步啦。 今个星期有嘉宾傅志日同你探索一下音乐世界嘅无限可能。 今季嘅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今季同下一季都冇差饷宽减。通知书已列明要缴交嘅总金额，记得喺10月31日或之前缴交，否则要俾过期附加费。假如仲未收到通知书，请打查询热线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使用自动转账或电子缴费方式缴交差饷地租，既悭时间又方便。 香港有冇动物园？ 有，丰收动物园啊嘛，有好多动物噶，例如 咩？我系小羊羊 Brian， 盯住我把声，即系人都晕啊！ 走啦，我系骏马强，高大威猛靓仔噶。 喂，你系龟啊？ 吓、啊，龟点叫噶？ 犯龟啦！我系猫 B A， 最犀利就系我把嘴。 我系马骝张，唔单止中意食蕉蕉，而且中意蕉蕉同大家做丰收快活人添，嚟啊！ 好啦，继续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啦，咁有时喺网上咧会见到啲咧不同嘅地方嘅一啲新闻又好啦，或者有啲嘅信息，你会觉得啊，原来地方唔同咧，嗰啲文化啲唔同嘅。今日睇到一个咧，佢话喺日本咧。一个电视节目，佢就访问咗啲朋友咧，就问啊，你最唔中意人哋咧喺一个初相识嘅时候咧，有啲咩嘅短信嘅写咗啲乜嘢嘢咧？咁样，咁我谂啊，如果香港嘅人会唔会都有咁样嘅谂法咧？ 我哋讨论，我哋讨论，我哋讨论， 系 啦，即系初相识， 初相识，男女冇错， 男女 ，即系认识，大家系其实系想少发事发展嗰啲嘅 发展， 发事 发事嘅嘢，我唔讨论嘅嘢嚟嘅， 我讲咗咩？我讲咗咩？ 你讲发事， 唔系。你由心嗰度讲出嚟，发泄嘅嘢我就 发泄算啦，讲乜都得啦。 因为嗰两样嘢我系唔同噶， 系啊， 我觉得系嘛，即系如果佢讲嗰就咪直接啲咯，咁讲啊。但系如果你 发泄嘅唔使讲啦， 发泄唔系发泄， 哎，你个癫小镇，咁我哋讲发展。 第一，嗱，首先咧，当你喺网上倾偈嘅时候咧，你会留意乜嘢啊？就是个头像啦，即系嗰个 photo 摆啲咩 photo。咁咧，如果即系啲女仔讲啊， 我中意啲咩嘢系嘛？ 有嗰啲女仔唔中意乜嘢咧， 就唔中意， 唔系啊，系见到对方明明咦都38岁，点解用一张20岁嘅相嘅咁？ 你自己唔系咩？个个都系咁噶啦，你估个都系佢咩？ 即系我都系你咩，马老师？ 唔系，因为如果你新朋友咧，你用啲细路仔相冇意思嘅，咁你咪人哋认得你啊？ 系啊，佢就意思就系咁啦。即系我都唔知你而家 个 profile pic， 但系其实佢唔会因为识你而变噶嘛，系嘛？ 唔系，有时真系唔知你系乜水啊！ 即系觉得好似都唔系你而家嘅样，你咁咩样先得噶？ 咁如果你咁讲法嘅话，有啲唔系用样噶嘛？可能一个风景照 咁样， 系啊， 又 或者佢屋企只猫嗰啲 OK 系咪？ 佢 即系自驾车咁嗰啲咧， 佢即系话唔中意啲。嘅年紀應該唔係而家嘅 ，Pito 預咗噶啦 ，Pito 一定有啦， 預咗，我唔搞呢啲嘢。 你梗係啦，你點搞都係咁。 我實力派， 連 Pito 個 feel 都爛。 唔係啊，而家馬老師唔使 P 啦，又換曬新屋咁樣， 係咯，又千秒格，大佬。 的起心肝，点解会整啲咁靓仔样嘅？ 咪咯， 系嗰啲题外话，唔好讲，讲翻嚟咯。 简直就系广播道嘅逆收讲师。 犀利啊，真系啊！ 你唔系氹我啊嘛？你讲真噶啦， 都颜值直升啊！我今日真系 向住个进发。系啊，虽然条路好远， 我兜路去，我行捷径， 行前一步都系近一步， 系啦，飞机去咁样啊嘛，阿林姐， 系，阿小杨咧，你会点睇人哋对方？如果你唔熟咧，你会唔会因为佢头像？ 即系你识咗新嘅女仔， 其实佢用咩相都冇乜所谓，即系见过噶啦嘛， 我都系咁话。 如果未见过咧，因为有时有啲网上嘅一啲叫 dating 嗰啲嘢，你真系就咁睇相先噶嘛，你未见佢真， 你唔会信嗰张相就同佢出街啊？ 咁样讲。嗱，試過有個朋友咧，個女性朋友啦，即係工作上面嘅，咁我哋未見過嘅，咁即將會合作，即係會做嘢啦，咁。 即係啲人會特登咁講嘅嗱，阿 Brian 啊嚟嚟緊咧，你見到阿 ABCA 留意一下，佢同張相咧係爭好遠㗎，因為咧即譬如張相咧就可能係馬老師嘅小肚腩咁啦，咁嗰張相咧係會變咗一個36、24、36咁樣樣，咁但我覺得冇意思啊，你始終都會。见见真身噶嘛， 嗯、即 真 人好啲人意思 系，唔系真人就真系 唔得咯，即真人系马老师， 真人系马老师嘅加大版添啊，再，咁但系张相就系一个我攞多姿嘅， 咁又点咧？你都要做嘢噶。 系要做嘢，咁但 系 即系啲人就会咁讲，喂，佢你记住佢张相同个真人系唔同噶，即系啲人会咁 样讲。或者你见到佢，你冇觉得好惊讶？ 系啦，直情系用惊讶呢个字去形容噶、嗯。 其实呢啲系咩意思咧？你 P 到完全都唔系你咁， 有 咩意思？ 就系、是、咯。咁但系嗱，我有问过啲朋友嘅，有啲譬如唔系做呢行嘅朋友，咁我话点解你成日都会 P 到啲相咁噶？佢话唔紧要噶，我都唔会见到其他人咁样、嗯。即系有啲人就净系 full， 即系 stay 喺个网络平台度嘅啫。 冇错冇错， 佢唔会入呢、這个系啦， 当 入呢个现实世界嘅。咁、啊、咯，咁、啊、但系又会即系多咗好多关注嘅 followers 咁样嘅喎。 咁、嗯、我 你都未答到我哋嘅问题，唔系你都冇答到我哋嘅问题嘅、啊，就系、是、你而家系同一个女仔新相识啊嘛。咁人咧跟住佢就 系 你会睇佢嘅 profile pic 嘛。 系啊，但 系会唔会因为咁样 个 系冇意思 啊 嘛？系啊，即系想答 你 就系冇意思啊嘛。 系，除非你一世唔见咯。 系啦、啊，除非一世唔见啦。同埋你 咁一世唔见你又识嚟做咩？ 冇错啦， 嗰种叫做柏拉图式。 冇错啦，系有都得嘅。 柏拉图式。 Sorry 啊， 系 Sorry 啊， 你唔知有呢种咁嘅嘢嘅咩？ 系咪好 精神 打住啊？ 精神嘅爱。 喂，柏拉图式我觉得好正噶，你其实谂乜都得噶，系咪啊？但系你唔会伤害好大，系我觉得 OK 嘅，我真系觉得好 OK。 但 系 成世都柏拉图， 我唔 OK， 我觉得冇乜意思。 我真系 OK， 可以啊。 你爱嗰个人嘅话，其实你只不过系， 但系你即系 想象。 我哋讲紧两样嘢，柏拉图 OK。即是只是精神上爱，但你如果连见都不见，吃出饭都没有，拖下手都没有，那我觉得好像是马先生 说，即是你的柏拉图式，你永远只是爱一个你幻想出来的一个人咯，而嗰個人你係冇見過。 學上有啲人其實，如果你喺個網嗰度，你永遠都見唔到佢嘅，但係你係咁樣俾錢佢嘅，咁嗰啲唔係柏拉圖式咩？嗰啲咪就係柏拉圖式嘅，非常之好嘅。 嗰啲都係偶像㗎啦。 呢、 啊 這個唔健康係在於就係你不停咁俾錢佢、 啊、 就唔健康。佢 好健康， 佢 好健康， 好健康喎。 收錢 我 好健康， 對方又唔知佢又唔會覺得好嘔心。 係你唔健康， 係咪先？ 咁但係你同一個人伴侶拍拖，你都係想有個人同你一齊伴即系伴住你老啊， 有时关系唔系净系呢一种 娱乐性嘅嘢啊。 我觉得有时候有啲关系嘅话， 系 可以 食饭啊，自己娱乐性睇下戏啊。咁你譬如放假冇人喺你身边咁样， 系 你同你公仔都得噶。 你可以咁讲、 啊， 所以而家有啲人都会同你公仔 系 结婚噶，系咪先？所以其实好复杂嘅。你讲嘅话， 即 系嗰种关系， 你开心舒服就得啦。 同埋，同埋重要嘅就系你开心舒服之外嘅话，你唔好麻烦到其他人。 系 啱啱啊，系啊，同埋唔好麻烦到其他人，同埋唔好令到其他人觉得好呕心，但 系 自己都唔知嘅。 系啊， 即系起码有一样嘢好咩？柏拉图式恋爱唔会闹交，应该闹唔到啩？唔会打交啦，起码 未必唔会噶。 打交， 请继续咁啊！仲有啲咩人？ 阿 程 长 鬼 见愁啦，下一个咧，佢就啲女仔唔中意咧，就是、觉得个男仔冇嘢讲，搵嘢讲。嗱，其实呢样嘢我系真系觉得好难，嗯、即系好难怪嘅，因为啱啱相识，边有咁多话题咧？咁样嗱，我自己觉得啫。咁、嗯、又话有啲男仔成日咧一嚟就话，今日天气几好啊，下昼落雨咩、啊？即系讲埋一啲咧，其实同 无厘啦加 无厘啦加冇意思嘅嘢。佢话我而家又唔系睇天气报告，做咩你次次都用呢啲嘢开头咧？ 打开话匣子， 系啊，我都觉得系啊，我反而欣赏呢啲男仔、啊。嗯因为我就 系 呢啲人啦， 系因为佢 try 啊嘛， 系啊， 你觉得好可爱咩？咁样系咪？ 我咪话好难怪咯， 呢样嘢 系啊。 唔通一嚟就同佢讲嘅就系话，次如对呢个咁嘅冲突嘅话，你觉得应该点样咧？你其他啲咩？你唔会同佢讲啲咁嘅嘢噶嘛？ 揾啲嘢开头嘅，系咪先？ 即系天气最 common 嘅。揾啲嘢开头嘅一定系啲咁嘅嘢，又或者就系 多件衫。 系嘅，呢一样嘢我觉得系一个作为一个开始，其实有啲咩嘢我都讨论过好多个嘅。譬如可能讲紧嘅就 系 话你 系 咩星座啊？ 系啦， 呢啲咁样嘅嘢你。都可以慢慢讲落去噶嘛，一开头咁样就已经打沉佢。 中意睇咩电影啊？ 系啊， 实系呢啲 嘅 咯， 都系呢啲嘢噶啦。 中意食乜嘢啊？ 尤其是即系冇乜经验，冇乜经验嗰啲咧，真系会往啦，讲下呢啲，唔系讲乜嘢。嚟去都系呢啲噶啦。 尤其系咩？譬如我唔系为咗要去想同佢进一步发展嘅。有时譬如我之前喺大陆做嘢。我哋拍嘢咁要同个女仔又要做你女朋友咁样咧，咁、嗯、你要认识佢噶嘛？ 咁 但系咁佢咁女仔通常都系坐埋一边嘅咁样。 系 咁，我梗系做男仔主动啲，即系打开话匣子。咁我又 你系咪讲天气啊？ 倾下 梗系啦。 嗱，天气又唔系，我又唔会讲呢啲嘅。我譬如问你啊，点啊？今日瞓即系今日嘅。 即係點講咧？問你今日即係譬如問你啊，琴晚早唔早瞓啊？即係譬如可能開咗幾日工咯，呢幾日都好辛苦喎。哦，琴日早放喎，琴日早唔早瞓覺啊？咁但係你 feel 到對方 關你咩事咧？ 咁佢又冇咁啊，但係你 feel 到佢一句起兩句字，我心哎呀點同你認識咧？ 系 咪 啊？ 呢、這个就系下一个啦。啲女仔唔中意啲男仔就系佢问佢嘢咧，佢就系、是、系啊，中唔中意睇噶？嗯，中意。 系有好。 跟住个女仔就觉得，个女仔就觉得 男女都系 啦。系啊，唔好净系话男仔啦，女仔都系咁啊。 你但系你以前都系咁噶噃？你记唔记得你个名字啊？话题终结者 系咩？End of conversation， 即系去到嗰度 ，L 就完。 冇错。 你知英文名字就叫 full stop。 仲係 F O O L， 呼收 呼收 呼收，即係感覺就好似我而家透過火，你又淋熄佢，我又再配合唔過火，你又再淋熄佢。 咪同埋你感覺佢好似唔想繼續個話題，你冇理由咁係唔係去唔去，即係冇理由。 有啲人真係唔識講嘢 嘅。去到咁樣， 但係我覺得唔會。如果你對住你自己中意人嘅話，你係會識講嘢嘅。 你諗都要諗啲嘢講。 你對咗中意人嘅話，你係會識講嘢嘅，唔會怕醜到咁樣嘅。你只不過係想俾一個暗示佢嘅就係我對你冇興趣。 係啦，即係人嘅感覺， 但係又咁樣，有時即係好似我嘅情況，我喺河上又唔係對你好有興趣咩？咁我都係想為咗我哋要認識多啲，為咗陣間拍戲唔好咁尷尬啫嘛。 但你要拍你拍嗰啲係要比較。親 親密啲， 有 資 料親密啲。咁我成日都覺得一 roll 機就要扮到好熟，我唔得噶，我一定要喺 off the camera 喺背後同你傾下偈，認識下。咁有種即係好似去除中間嗰種隔膜，我先會 OK 啲。 咁得唔得？ 即 係 破冰要 唔 係？ 得噶啦，咁樣佢都咁樣又係啊，哦，唔啱咯，你都唔你都冇 你都有啊？你都有試過係咁樣啊？ 有啦， 你抵死 嗰個係咪做情侶啊？角色 抵死，我諗誒情侶又試過啦，好朋友又試過。 情侣难啲，可我谂，如果你更加有啲比较有拖手又成嗰啲更加， 我唯有咁样去modify， 即系有啲同事话放心，佢冇嘅，可能佢见到你怕丑啊，唔知点同你倾偈啊，咁我唯有 take 呢个舒服啲咯，即系唔敢望住我，可能佢怕丑。 我唔想听， 我想听佢， 我唔想听佢辩解，系咪先？ 你自己照下镜先啦， 点解啊？ 唔系，即系你咁靓仔嘅话，其实应该冇可能会咁样，应该所向披靡噶嘛，明唔明啊？ 唔系啊，黐线！ 所以我好开心啊，抵死！ 喂，所以我成日觉得拍呢啲镜头咧，真系好新，即系仲难过拍其他嗰啲咩打打杀杀嘅，系咪？ 其实系。 嗱 ，Sarah 都拍过啦，即系类似呢啲。 嗱，我真系会觉得有两种嘅。如果你好似呢一只咁样嘅话，你叫佢，佢都唔同你讲嘢嘅话咧，咁其实好可能其实佢都唔想同你拍呢啲咁嘅嘢，你咪唯有就 系 好 professional 咁同佢讲，一阵间咁。咁等對方亦都唔好覺得嘅就係即係話你好 aggressive 咯，係嘛？咁總之你做好嗰件事就算。 其實男仔 你未必下下都要同佢要有感情先。 拍得好唔好啊？嗰場 唔好咯。 唔係嘅嗱，咁你點接啊？咁學大佬話齋 咩叫點接啊？ 我都要同自己講嗱，我哋 professional 嘅，就算你同佢好唔熟啊，或者同佢鬧交都好，你係情侶就要相信嗰個角色賦予俾你。咁你唯有相信咯。咁但係。你有種強迫自己去相信㗎嘛。咁但係如果我哋之前可能 傾下偈先 啊，傾下偈，咁我嗰個相信會嚟得自然啲同埋容易啲咯。 一個好嘅演員嘅話係用唔同嘅方法都係能夠做到嗰樣嘢嘅。 不過我覺得你嗰次你一次話俾我聽，你做得好好嘅，你就係首先同嗰個女演員講我刷咗牙啦。 冇錯啦，我同佢講我刷咗牙啦。如果我臭嘅話，你就再同我講聲啦咁樣咯。 你話淨係刷咗啲牙罅啫喎？ 咁牙罅、牙縫、牙背、牙冠，陣間就要問下馬老師嘅呢個古古學古文啦。 啊，好踢得好，有前途， 好嘢， 牙齒 跟得三位前輩學得多， 就係我哋嘅古文話題啦。 頭先嗰句説話就可以慳飯， 唔得。 Inside my mind, you know you have made me 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活出精彩人生。点样先系一个精彩嘅人生？尽量学习，尽量经历，尽量旅游，尽量食啲好东西。人生尽量美好一点，就系咁简单。日落系免费，春夏秋冬系免费。唔好觉得人生咁冇希望，我哋总系为好多遥不可及嘅事情奔波，往往错过咗路边嘅花开，傍晚落喺身上嘅夕阳。我哋忙住生活，但同时亦都要记得去感受日常生活中嘅小细节。其实生活除咗琐碎同平淡，仲有可口嘅美食同无数盛开嘅花朵嘅。人生除咗生同死之外，其他都系小事嚟嘅咋。好好生活，唔好谂太多。昨天嘅太阳晒唔干今日嘅衣服，明天嘅雨淋湿今日嘅自己。应该忙嘅就忙，应该放低嘅就放低，让你嘅心每一天归于零，微笑前行。记得如果可以嘅话，偶然为生活停一停，留啲时间锻炼身体，沐浴阳光，照顾自己，爱护家人。有机会学习，尽量学习；有地方去游历，尽量去游历；有好东西，尽量享受。人生就系咁简单。 罗文嘅呢首《在我生命里》，快到早上十一点钟，听紧风骚浮人，翻嚟会有姑姑下学古文，今日讲牙齿和。 我是梁继章，内功最劲，因为我做得最耐。 好嘢，好嘢。我是李丽蕊，笑功最强，不知点解啲人听到我笑就会好开心㗎喇。 我是马小强，我武功盖世，因为我乜都冇。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至一点，风骚快活人， 日日为你发功，功德无量。 风骚快活人，估下估下，学古文。 早晨， 马老师， 早晨，马老师。 喂，早晨，早晨。 有位同学话，两位同学好 high 吧？ 头先咧， 喵咗把声啊！ 你系李丽蕊定系田国？ 我系田国阳。 田国阳咧，佢话好开心啊！咁 好开心啊！我今日真系好开心，你今日赞我好开心。 系啊，你知唔知点解有人讲嘢会咁样？好开心。刘峰系啊，就有时咧特别，甩咗只牙。 系有牙齿，就同牙齿有关咯。系啊，冇啦，风老啊嘛，嗰啲叫做。 系啊， 系啊。但系我哋细细个时候换牙都一定会经过噶， 同埋试过有时 先系甩呢个噶， 两只一齐甩。 换牙系啊， 两只一齐喎，好好笑噶喎，你有冇试过啊？ 唔好笑人啊，我都系一齐开心 嘅。唔系，即系咁讲，系啊，即系好得意，我觉得好可爱。同埋细路仔咧，个个即系对于牙咧都好惊， 惊噶， 好 惊牙好痛噶嗰阵时。 头先先讲整牙啊嘛， 哎呀，你冇 记唔记得咬甩佢嘅时候咧？ 系啊， 一件一件啊，跟住用嗰条脷顶佢系咪？ 嗰啲乳齿啊嘛， 系啊， 通常嗰啲乳齿咧，我唔知而家仲系咪啦。以前啲爸爸妈妈唔会戴牙医啊，因为嗰啲觉得好容易整得甩啊。 系啊， 系啊， 佢用线啊， 系啊，我知啊， 绕住只牙入， 戳佢。 我阿爷咧系我屋企嘅牙医嚟噶， 我阿爷系牙医， 喺我 屋企嘅牙医， 所有细路仔。有任何啲 佢都系黑市嘅， 系阿爷搞掂，阿爷就 真系 搵块毛巾仔，即系嗰啲细毛巾包住，扑咁样，佢仲呃我，我仲叫阿爷呃我，唔系我睇下啫，睇下就掹咗啦，喊我死啊！ 你就咁样嬲咗阿爷啊？ 我仲有一样嘢嘅，就系如果你下边嘅牙嘅话咧，你就系要掟上去个天花板度；如果系上边嘅牙嘅话咧，系咪要掉落去个 唔知啊？点解嘅 床下底 有呢个习俗？ 即系你即系剥咗之后， 剥咗之后个处理方法咯，系啊，要掉喺唔同嘅地方。 如果唔系只牙又会唔生翻出嚟， 系啊，生得唔靓。 你都听过， 我听过，我试过 一。系咪掟上边定掟喺下 边？系啊，主要掟上天花板嘅，我记得系。 系啊，冇错， 好笑。 因为有一个牙仙噶嘛 ，Two Fairy 吓， 系咩？ 系啊， 未听过。 喺外国，你哋冇喺外国。 有啊 ，Two Fairy 啊嘛。 系啊，喺牙仙咧，佢系一个仙女嚟嘅，咁啊唔知点样，佢又会令到你啲牙生得好啦，好似系咁住。 咁我哋中国有个床头婆婆添，你有冇听 过？我讲过啊，我冇听过。 床头婆婆啊嘛，唔系床头姐姐，床头婆婆，床头婆婆。 姐姐同婆婆我都冇听过。 谂多咗咧，你 床头婆婆系照顾啲小朋友噶，系啊。 咁你嗰个床头姐姐咧？ 床头姐姐照顾 大 人 嘅，特别系我唔好讲得太远，好费 劲。今日就系讲牙齿，因为咧， 天我吐。 一隻就凸，兩隻就貼， 係對中國人嚟講都好緊要， 對個個都緊要 啦。唔係即 係口齒， 係啊， 口 齒 好緊要啊， 即係你講即係信用啦，係咪？咁牙同齒有冇唔同咧？ 嗯，好问题，好问题 啊！ 有牙就系细路仔嘅嗰啲乳齿，而齿嘅话就系恒齿。 嗯，阿梁同学咧， 我唔知道 牙齿， 我直话俾唔知。 我觉得系有唔同嘅，不过我都系唔知道有咩唔同。 系 我啱唔啱？ 你唔啱， 俾提示。 因为我成日觉得牙齿 牙齿 系 有 一个名词， 系有分别嘅。 牙同齿有分别， 最系个分别系在于佢。 我知，剥之前同剥之后甩咗嗰啲叫牙，喺里边嘅齿。 我头先咪讲乳齿同埋恒齿咯。 唔系啊，即系喺里边 定。得啦，唔使咁紧张啊，错。 唔系，我即系。牙系生咗出嚟嘅，齿系未生出嚟嘅。 咁未生出嚟，点解叫齿 就系喺 入边 生 齿啊！ 即智齿啊！佢即系意思系里面啲智慧齿啊，咁样生出嚟噶嘛？我觉得佢就系牙，就系你见到嘅齿，就系里面。 咩啊？就系呢个咯，我就想讲呢个咯。 唔系你 生出嚟啊嘛？ 即系个牙床啊， 牙床 入 边啦， 里面嗰啲叫齿。 唔系你哋讲得有啲啱啦，最紧要就个。position 唔同，牙同齒。 我知，牙咧就係嗰啲尖嗰啲犬齒，跟住咧就係你食嗰啲磨碎食物咁嗰啲就係齒。 或者咩見到俾人見到嘅就係牙，人哋見唔到嘅就係齒。 特定係咧大人嗰啲叫牙，小朋友嗰啲叫齒。 翻啊！ 你又再翻翻嚟頭先嗰個位度啦。 啱啱先？俾人見到嘅就係牙，見唔到就係齒。 最接近係邊個？ 最接近係你。 即係咩啊？ 但係佢其實倒轉咗。门牙 就系牙， 系啦。有冇听门齿啊？ 冇。 但系咧，嗱，有一样嘢都有，我仲喺度研究紧嘅，因为咧，你大牙咧都系叫大牙， 唔系 叫大齿 啊 嘛， 大扣齿啊。 咁譬如話有尖尖個粒咧就係犬齒啊嘛，係 啊， 所以咧我老師都仲喺度研究緊，因為佢唔係因為眾說紛雲，我都想話俾大家聽，牙同齒有 分別嘅，因為佢公用嘅關係。 係咪大隻叫牙，細隻嘅齒啊？因為你門牙大隻啲噶嘛，嗱你入邊嗰啲又係大隻啲噶嘛。是不是 但是你大牙大隻的門牙的、嗯、 不是他的意思是说总之他就是大隻的就是 叫 做 牙 细 隻 的叫做齒 不是他的后面叫扣齒 扣齒是很大隻的 扣齒 很 大隻的 这样剝出來真的扣齒 好啦 我试过呢那个牙医呢因为老牙医剝剝下他 不 够 力 他说我要坐一阵先他坐了一边流晒汗我就剝大家等了他成十五分钟 又是你阿爷啊？ 唔系，嗰个真系牙医嚟，不过老过我阿爷。 都系阿爷， 仲老过我阿爷， 牙医爷爷。 系啊，牙医爷爷。 嗱，今日讲咧，咁你又问下你啦，你觉得中国人对于牙齿嘅健康重唔重视？ 唔重视。 即系例如刷牙、朗口啊， 重 视， 但系佢哋 唔识 基于技术同埋卫生，即系环境系重视都唔得， 冇。 佢想重视，但系 唔知点样， 冇条件，冇条件去重视。 同埋以前用咩刷牙噶啲人？ 猪毛， 唔系啊，即系唔系牙膏啊，我唔系讲个 tooth， 树枝， 唔系啊， 用手 搽落去嗰嚿嘢，即系牙膏啊。 其 实 咧，中国人好注重牙齿健康， 系咩？ 猪油 系啊，即系有牙刷， 我听过噶， 唔系牙刷， 你唔好嘈啦。哎呀， 我冇理佢， 佢冇理我， 但系我听到啊。 你乖啦，乖啦，乖啦，乖啦，我阵间俾粒糖你食。 佢耐唔耐佢呕啲嘢出嚟？ 你知唔知最耐之前咧，佢哋用手指嚟？ 我咪头先咪讲咗咯，用手指刷噶， 系啊，最早最早， 嗯、 但系咧，其实咧，牙刷啦、朗口啦，都系中国人好耐已经有啦、 嗯。 牙刷咧就由印度传过嚟嘅、 嗯， 起初咧就用啲柳枝或者杨枝、 嗯、 料有睇啦，刷刷刷刷， 系啊，树枝嚟噶嘛，其实 系啊 系 啊， 但系佢里面有一啲嘢系会令到你啲牙齿会比较健康啲噶嘛， 系啊， 啲物质。 嗰朗口咧，佢哋都有好多嘅。 我知，白油 花茶， 白油花。 咩 印度 咩白油？ 朝头早起身嘅时候嘅话咧，唔使刷牙嘅，跟住你就含一啲椰子油，跟住就攞， 即系当 攞 水。 攞一阵，攞完之后咁你拎翻出嚟嘅话咧，好得意嘅。你入去嘅时候嘅话，同埋出嚟嘅时候咧，佢嗰啲系啊，会系白色嘅，佢就会将你个口腔里面嘅啲所有嘅细菌嘅话，会黐住喺个油里面嘅话，全部掠晒出嚟。呢个叫白油化，我有试过。 得 唔 得？ 唔好饮喎，不过我觉得啊，唔知啊，我唔系太中意，因为起身嘅时候成口都系油咯，系、 嗯、 啊。 哦嗯、不过现代人咧，你哋咧，就算朗口都小心啲，因为有酒精嘅、嗯。你哋揸车咧， 即系朗口水嘛？你讲 系啊，朗口水啊。 吓、啊，即系吹波波嘅时候会 过有噶， 冇可能、 嗯、有啊。 但系得一只系咁啫嘛。你知唔知嗰只嗰个酒精含量系可以搵嚟消毒噶？ 真系假？ 系、啊， 所以佢制咗一种薄 嘅 感觉咯，乸噶， 乸噶，嗰只系真系可以揾嚟消毒 噶， 同埋嘅就系你可以揾嚟，如果你真系个喉咙开始有啲唔系好舒服咧，呢个系一个医生朋友教我嘅、 嗯， 就用嗰个咧嚟去漱口，就要大约系你都要用佢起码十至到二十秒，即系咕噜咁样，系真系可以嘅，就系杀到你嗰啲 口腔里 喉咙里面嗰啲嘅就系嗰啲细菌嘅。 我最初唔识，即系唔系好中意啊，觉得好乸，即系一入口。那個感覺咧，唔接受就好難。 咁做乜嘢、啊？ 我為咗補精神，你繼續講。因為你話嗰啲有酒精啊嘛，即係有用㗎、 啊、 酒精，佢、 啊、 可以消毒㗎。 咁你中國人咧，真係好注重啲牙齒啊！即係覺得如果你譬如話啲牙齒 唔 整齊咧，佢覺得係譬如話哨牙、爆牙嗰啲咧，佢、哋都覺得係 病嚟嘅。 係 傷害 係 非常唔好，係衣食嚟嘅。 係冇錯啦，你啲牙幾靚喎！系啊，嗰啲牙真系几靓啊！ 我箍紧，我箍紧， 佢呢啲咧， 佢觉得 OK 啊，我觉得好肉酸嘅。 我知啊， 系啊， 岩潺潺咁啊， 系啊，岩潺潺噶啦。咁 马啲牙系咁嘅，你唔好唔开心啦。 唔紧要啊，啲牙唔使咁靓嘅马，因为食草啫嘛。 唔系，如果你做呢一行咧，最紧要嘅系副 牙， 系啊， 真噶，有好多经理人都系咁讲噶。副牙唔靓嘅话咧， 好多接接 咩都唔使。 佢哋一笑就会见到， 佢会觉得咧，即系如果啲牙靓啊，唇红齿白嗰啲咧，系第一有口齿，系、 嗯、 有口齿、 嗯。 因为咧，如果譬如话一擘大个口咧。 有个窿喺度咧，佢会觉得咧呢、這个人冇乜冇乜信用 嘅。嗯，系 系啊，好作句。 突然之间用 咩作先咧？ 牙齿任你作，有关牙齿嘅。今日好 free 啊！你睇你过扁晒嘴，头先我知我知我知，做咩啫？ 无端端要作诶作句用牙齿， 牙齿要整齐，好运即刻嚟。 好啊，好啊，好啊， 嚟啊！ 我谂下先啦。 系啊，作句要用牙齿，我即刻赖 赖屎啊！ 讲完 好 牙齿牙齿，我唔揾牙医，我想揾医医， 得唔得？ 你话 一山还有一山低， 啲水平越嚟越低啊！响中国咧，《史记呢》咧已经有记载，有个人咧系识得医牙啦， 华佗。 唔系 牙托， 即系佢系中国第一个牙医，系咪咁话意思啊？ 即系有记载，佢真系医牙嘅。 我哋识唔识噶？我哋识唔识噶？ 我知， 唔识啦。 医牙松荡， 医牙松荡。 系啊，佢系一个日本人嚟嘅。 佢叫松 荡， 医牙松荡。 佢做医牙神， 好无聊， 系咪？ 阿托， 我唯有你咁拼笔，我就话系啦。 华托斯话医牙松荡的事。 我还有个在马赛， 做咩马赛？ 一家长， 老师你仲继唔继续落去啊？你系咪冇？你系咪冇心机讲？ 你惊啊？ 依牙松过， 我唔惊。 依牙啊嘛，边个依牙得啦？ 系啊，咪就系咯。 不过我会 好相信呢个故事。继续啊，系发生喺日本系咪？ 日本 依牙呢个叫纯于二啊？点解个名都好似咁 日 本？ 系咪咧？ 真系叫纯于二， 系三点水， 哦、即有记载嘅牙医 啊。咁纯于二， 系咩朝代啊？咩朝代？ 史记啊，记载嗰个咧，大概春秋啦。因为史记记翻之前嗰啲嘢嘅，佢系汉朝嘅史记。咁佢哋嗰阵时讲咧，就有个人啊，烂牙，好痛啊。咁佢又同阿取常啊 friend 嚟嘅，咁啊牙痛，系啊，系因为 连 个肾。 嗯， 牙系啊， 系啊， 肾唔好会甩牙， 鱼肾会啊，你 又知？ 小心啲啊，你 听我啲长辈讲， 肾唔好会甩牙， 系啊， 哦，系 唔好会甩牙噶， 嗯， 系咩？ 系啊， 你分享一下， 我分享啲咩？唔系我甩啊，我肾好好啊， 同埋发梦发梦发到甩牙噶， 系啊，都唔好噶， 好 啊，梦里边嘅唔好等于好啊， 而家成棚牙甩晒我都发过啊， 梦里边好咧就等于唔 好啊。 系啊， 唔系啊， 呢 个系唔 好似系唔好，因为我记得有个 会离世， 系啦，系亲人会离世， 系啊，亲人会， 最特别系父母噶， 系啊，系啊，系。 同埋我知道喺现实生活入边咧，如果甩咗牙咧，即系门牙嗰排咧，上四下四咧，要即刻去补翻嘅，因为如果唔系咧， 漏财 都系漏财啦，同埋对屋企人又唔好，又对爸爸妈妈身体唔好。 哦， 即系风水嗱，以上嘅说话完全系冇科学根据嘅，信不信由你啊吓。 叻啊！啊，继续。喂，你讲好少啫喎，今日 系啊， 你哋系咁又话日本医牙松降站， 其实我哋都有啲站噶， 系咪？关佢咩事啊？ 我而家开始唔讲嘢。 卢斯法拉扎， 卢斯法拉扎， 纯生 法拉扎，纯医咩话？ 纯医牙系嘛？纯 于二， 纯于二 ，OK。 系咁，佢哋话咧。 因为有个烂牙嘛，系咪要睇佢啊嘛？佢哋话因为个肾有事啊嘛， 系 啊，出只脚补肾啊， 补肾。 佢开一个药方俾佢，咁其实呢个药方咧有两个作用嘅，第一就系俾真系俾佢朗口嘅，系啊，就噜噜噜噜就噗咁样样。 系 以前佢俾咩嘅朗噶？即系你讲嗰个。 嗰條方 係啊， 係啊，叫苦心湯。 苦心湯 係啦，係啦，就千祈唔好亂嚟，因為咧係醫個腎嘅。咁啊，腎好咧，啲牙就自然好啦。 哦， 咁呢樣係有根據嘅。 哦， 但你餓得好衰。 唔係啊，唔係，我而家寫低啊。你見到 好用功喎，馬老師。 點解你會覺得佢衰？我冇覺得佢衰。 佢喺度。 哦， 好。边度 好？你又话我怪，我窒你，你又话我窒你，我点做啊？ 即系点都睇你唔顺眼。 系啊， 你做乜都是错嘅。 我明啊，系啊，继续啊。 喺人嘅问题。 苦心汤嘛。 系啊。 系啊，系搵嚟朗口嘅啫嘛。 系啊， 但医神噶嘛。 你朗口点医神啊？ 牙肉好， 資源滲口。 哦，呢個係嘅，真 係。即係佢就係通嘅，同埋因為咧，你嗰個湯咧係有啲藥材喺裏邊嘅， 就鎖咗啦。 冇錯，因為咧有啲發炎嘅症狀喺裏邊，係啊。其實因為你個腎唔好，所以咧就會有啲發炎。是顯露出嚟，話俾你知。 有啲炎症喺你個下肉度。 嗱，你個鼻咧，你個鼻咧，可能係你其他器官， 個都係關個腎事。 唔好嚇我啊！ 腎 一粒暗瘡啫，發到咁大， 使唔使咁大啊？ 可能係反映到佢身體裡面有一啲嘅缺失。 係 冇錯啦。 你知唔知今日啱啱新有新聞話牙齒唔好咧，可能影響埋個阿茲海默症啊？ 哇！ 個腦啊，係啊，新嘅新科學根據。 唔係新噶啦，係啊，講過啦已經。 係啊， 回應翻例如前輩頭先，係咪細路好長？我個鼻唔好，身體有一個部分唔好就，唔係身體，我身上有一個部分唔好，我個銀包唔好，財唔好，所以三粒暗瘡俾我吸一吸財。 Next， 唔好答佢，我繼續， 唔繼續啦。 嚇，唔繼續啦。 唔繼續啦。你有冇句子作啊？因為我再開咧就會唔夠時間，要等翻一分鐘。 不如你作啊。 係啊，老師。 例句。例句。 牙齒。 真係有句啊。 牙齒。 今日學咗純醫醫。陣間又要去揾姨姨， 有乜嘢嘢咧？ 呢位 呢 位，你關心下佢啦，呢位阿生。 唔係啊，揾牙醫啊， 呢個見家長喎，我覺得你 唔係姨姨係牙醫。 呢個見家長， 你教老師做嘢啊？ 唔係，我覺得你關心下你嗰啲學生。 咁老師你作唔作例句啊？ 佢成日都話 作啦， 作 例句喎。 哦 ，OK OK， 做 30秒。 做人最緊要牙齒當金使。如果唔系冇钱使，我学你哋啫。 哇，好差，好 即系一谷还一谷低， 咁我都几好啊！ 我对自己充满信心啊！多谢你啊，战师弟。 呢个名又嚟啦，呢个名又嚟啦吓！喂，好啦，十一点冇人风骚发明先啦，新闻报告翻嚟讲下电影电视。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有梁志德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话，施政报告宣布楼市减辣，是因为现时市况同当年推出有关需求管理措施的时候已经不同，未再出现炒卖和楼价不合理飙升的现象，而减辣目的是推动市场流动性，楼价仍然要由市场决定。李家超接受大公文汇集团专访，被问到会不会限制首置单位出售的时候，说香港是自由经济体，尊重物业拥有权，若果有限售措施，要考虑对香港整体竞争力的影响。施政报告提出成立解决劏房问题工作组，用10个月的时间研究取缔劣质劏房的方案。李家超在专访之中说，工作组会探访劏房住户，他指出要确保提供劏房的业主不能够剥削，解决劏房问题不能够一蹴而就，不能够令到劏房户感到焦虑。施政报告提到会在明年年初起逐步开放沙头角禁区，但是不包括中英街。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大公文汇集团专访的时候说，港深会共同研究沙头角发展文化旅游区的可行性，目前需要探讨中英街问题，确保风险可控。他希望运用科技，例如预先登记制度和应用人面识别科技，便利现时可进出中英街人士往来。李家超说已经交代保安局局长和文化体育及旅游局推动开放中英街事宜。李家超又认为以前的教育做得不足够，只是认识国家国情，但是未到主动爱国，强调爱国主义教育应该是一种情怀，要注重实际效果，入脑入心，防止交功课式的教育。房屋局公布，截至到9月底，本港未来3至4年可以提供的一手私人住宅单位大约107,000个，按季增加2,000个，连续4个季度超过100,000个，当中未售楼花单位68,000个，按季持平，按年增加5,000个，已经批出土地上可随时动工的单位数目增至20,000个，货尾单位升至18,000个。 另外，上季施工量3200个，头三季达到11500个单位，已经超越去年全年的11000个。第三季落成量2500个，按年减少44%，按季急升2倍。头三季落成量累计有10100个。一名美国华盛顿州参议员今个月来港旅游，在机场被海关检查行李的时候，发现一支左轮手枪，被控一项无牌管有枪械罪，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控方同意被告无需答辩，以2000元签保守行为24个月处理。裁判官先查问控方考虑因素，又质疑被告转机来港的时候已经先后经过2次的安检，或者显示他知情。再三查问之后，裁判官最终同意以签保守行为的方式结案。在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370点，跌30点，总成交金额是47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22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920点，升149点。部分活跃港股报价，盈富基金17.47，跌6仙。腾讯控股294.6，升8。小米集团14.02，升5毫。美团113.3，升2毫。中芯国际23.65，升9毫。阿里巴巴81.15，跌1.25。药明生物50.7，升2.95。长城汽车11.44，升6仙，升6.2仙。建设银行4.45，跌1.1仙。日经平均指数报30675点，跌315点。港金报18680元，比上日收市升咗15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2001.85美元，卖出系2002.46美元。美元对部分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22，日元149.63。瑞士法郎0.904，加元1.386，人民币7.318，英镑兑美元1.212，欧元兑美元1.056，澳元兑美元0.636，新西兰元兑美元0.583。香港电台呢一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思婷同大家一起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管道入口系车多噶，而坚拿道天桥过海咧，车龙就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红隧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就排到去康庄道桥面，车行到北过海及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咧系去到佛光街桥底。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系去到收费广场噶。好啦，跟住睇下路面情况。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喺果栏位置。而秀茂坪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往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商场嘅快线系封闭噶，揸车嘅朋友要留意啦。而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往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系车多噶，提提大家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青山公路华园村去九龙、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竹篙湾公路回旋处去迪士尼、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去九龙、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触犯酒后驾驶罪行，后果好严重，可会被罚款、记分、停牌，甚至判监。好了，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Let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狂飙罪恶横行无法无天城中黑势力盘根错节正义刑警扫黑除恶不遗余力能否将黑势力连根拔起国剧夜场狂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0港台电视31 喂集合啦 第九届全港运动会召集各路运动高手今届港运会继续有五人足球和排球项目还加入三人篮球赛而田径、羽毛球、游泳、乒乓球和网球比赛亦增设分龄组别给大家参加快点来报名啦代表你所属的地区参加选拔一起大显身手大家都可以一起为运动员打气的全港运动全城跃动详情可浏览 hongkonggames.hk 令人难忘的经典金曲 齐心关注定破浪 公共广播95年真经典靓歌再重聚， 11月5日晚9:00至12:00，香港电台第二台 ，Albert Al 欧瑞强会联同麦洁文、江华、力津、梁乐彤一齐以经典靓歌回顾公共广播历史。 更好景况， 靓歌重聚，经典再现。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闲。咁如果喺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周10:00到下午1:00风骚快活人。 继续唱阿咪系话阿小杨又喺度唱唱歌， 想用呢个权力欺压我，我唔会怕你嘅，放马过嚟啦，马老师。 系咪一句声都冇出？ 这风花雪之境， 继续唱，继续唱。我哋今日讲用风骚继续唱， 风骚继续唱， 真黑暗。 系啊， 系咁啦，你自己话咁。 快活人人唱歌 嘛，你话嘅。喂，好啦，讲嘢电视啦，咁啊睇到旧嘅2018年制作嘅韩剧。如果冇記得好長嘅18集定唔知咩？其實我有時都拍太多集數 啦。18集唔算長咯，我最見到4字頭我就驚。 唔係啊，4字頭唔長， 90幾集 都見過。 哦，集數太多咧，你會發覺，喂，睇極都唔完咁樣。咁所以咧， 但係當睇完咧，你有冇失落啊？我有。 有 睇啊，中唔中意睇咯？ 中意，即係肯定係中意嗰啲啦。 會嘅，會嘅，係最後幾集。 做乜嘢？ 我要去對住你。 好靈。好，叫做《男神機械人》。係。咁啊，韓國。 講我㗎。 诶，绝对系啦！你嗰套叫马神 机械人系咯， 机械人 嗰部 男神系佢， 你叫马神机械人， 你两个一齐做嘅，系唔记得咗啦？拍完之后 系啦， 因为你摆镜， 咁啊， 我就 负责个靓仔演员徐康俊做嘅，咁啊做呢个男神机械人。其实咧，机械人喺好多电影里边咧，或者或多或少，大家都有呢个印象，系扮演一个咩？奸啦，譬如 Terminator 啦，以前吓，即系一个系毁灭人类或者系侵占人类， 多数都系， 吓多数都系咁样嘅。咁但系呢一套戏里边咧，佢就啱啱相反啦。嗱，其实讲乜嘢咧？就有个妈妈，咁啊个丈夫咧就过咗身，佢个家族咧即系个老公个家族一个好大嘅家族，老爷好有钱嘅。咁咧佢就要个孙，但唔要个妈妈，就揾一扎人嚟抢走咗佢个孙，即系抢咗翻去。以后就系我哋家族嘅承继人，唔关你事。咁媽媽就好傷心啦，但係咁佢媽媽係個科學家嚟，就搬咗喺自他嗰度咧，就自己做咗一個同佢仔一模一樣嘅機械人，療以即係叫做安慰嗰個媽媽嘅心靈啦。佢仲每隔幾年，佢唔知點可以 hack 入去啦，睇下佢而家咩樣先，根據翻個樣再做，再幾年再做，直至到後來呢個戲嘅主要個骨幹咧，就講佢去到成20多歲成長咗啦，佢又做咗個大人嘅仔仔。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这个假的和这个真的 见面啦， 见到面。咁仲要呢，因为嗰个财团呢好大嘅，即係个老爷个财团，有人想谋朝散位，整死佢个仔，抢咗个位。咁呢咁啱佢两个，即係一个真一个假，就喺个街上面碰到嘅时候呢， 有架车就嘣，将个真嗰个咧撞到飞起上嚟，受咗伤。 交通意外 咁多交通意外， 咁多交通意外嘅，然之后过马路要小心。 现场咧， 打车都更加要小心。 妈妈咧就都系好伤， 过马路要小心。 咁多年冇见，见到真嘅仔就撞到咁样样，好伤心啦。于是即刻车咗佢翻屋企。即系佢系科学家啦，但系都系一个即系识医啦，即系咁讲，揾医生嚟帮佢医啦。然之后咧，长话短说啦，最后咧个机械人咧就代替咗佢，扮系佢入咗个财团里边，开始咗好多嗰啲咩咩勾心斗角啊，又你啊杀我啊，我杀你啊咁样。咁啊讲到人性咧喺故事里边咧系险恶过机械人嘅，咁佢想带出一样嘢就机械人唔够人类咁险恶，吓系咪啊？ 未必啦， 系啦，咁都好长嘅。里面又有爱情啦，有 点解你会睇嘅？产啦咁样。 我最中意好奇男神机械人讲咩咧？我纯粹因为我想睇佢讲机械人喺戏里扮演啲咩角色咧。咁、我系有中意睇机械人嘅东西咯，纯粹系。 你满唔满意啊？ 你中唔中意？即系推荐咯，系嘛？ 我会推荐嘅，不过大家要俾翻多啲时间，因为每一个集都有成个几钟噶嘛，一个钟噶嘛。咁你睇十八集，你谂下你冇翻两三个 weekend， 你睇唔晒。 系 啊， 咁你追咗两三个 weekend 啊？ 追咗一个 weekend 啫。 哦， 系啦。 你又飞嚟睇啊？ 唔系算飞。 系啊，因为我中意 fast forward 咁睇噶嘛，系咪？ 哇，你嗰个睇字幕个功力咪好劲？ 系噶，唔系，其实有时你可以 skip 噶，有啲嘢。 你哋冇试过， 我冇试过， 真 噶， 我唔会噶。 O K， 系啊，我宁愿 文抢戏， 我宁愿唔睇，因为我觉得每个镜头都系有啲嘢嘅。 咁你又夸张啲？ 唔系，我真系觉得 系。我有时有啲戏我都会就系攞杯汽水先翻嚟，我又继续。 即系佢唔系飞，佢行开就 系啦。我听住佢一路继续讲嘢嘅，但系我只眼睛就唔系集中精神。地去睇咯， 叫做男神机械人。 好的， 好多谢。好，咁我今日要介绍嘅呢一套电影叫做《寒气逼人》。 哇！ 咁啊，我同阿小羊羊都有睇咗嘅，系啦，但就好得意，我就觉得 OK， 佢就觉得唔好睇。 唔系，我系我觉得都好啊，不过我阵间可以讲下嗰一有啲咩可以改进嘅地方。 好嘅，咁啊，其实咧就系叫做黑色幽默喜剧嚟嘅，咁啊导演就系金之云，咁而演员方面就系宋康昊啦、林秀晶啦、吴正世同埋咧就系郑秀。唔記得咗添，文添好齊。好啦，咁其實咧就係講嘅就佢哋兩個嘅合作嘅話，其實導演同埋阿宋康昊咧，基本上嗰兩個咧就係好好朋友嚟嘅，而且咧亦都係即係經過咗好長嘅時間嘅話，佢哋再度一齊合作啦，希望可以拍一套電影咧，就向七十年代嘅電影製作人致敬嘅。所以其實佢嘅時間線係設在七十年代喺韓國。喺嗰陣時候講，我完全唔知道原來佢哋拍電影係需要有咁多嘅關口需要過嘅。而家譬如可能你講緊嘅就係資金啊。又或者就你埋到班啊，有演员啊，咁你就已经可以啦。但系喺当时嘅话咧，其实喺韩国咧，佢哋嘅拍电影嘅话系冇咁开放嘅时代嘅。是需要有一啲送審啊、送檢啊等等嘅，咁而且喺各方面嘅唔同嘅限制同埋資源方面嘅話咧，佢想拍一套嘅就係驚世巨作。OK， 咁每一個部分嘅話咧，不論係呢個演員啦、出資方啦、導演啦等等嘅話咧，其實佢哋都係面對緊唔同嘅付出嘅。咁我覺得裡面嘅故事嘅話就係講述咧就係宋康昊佢所飾演嘅金導演啊，拍過一套處女作之後嘅話，有啲導演都係咁嘅，之後嘅一蹶不振，之後拍嗰啲嘢嘅話，全部都話就。唉，應該唔係你寫嘅，唔係你拍嘅，根本咧就應該係有佢嗰個老師啦，即係所謂叫做咧就係佢哋之前嘅大家一齊合作無間嘅一位嘅導演，佢嘅身影喺裡面咯。所以其實佢因為咁樣嘅話咧，佢好希望好希望可以拍一套好嘅電影咧，以證明自己嘅才華，同埋因為有好多嘅一啲即係影評人咧都喺度講緊嘅就話，唉，佢啲嘢渣，佢唔掂嘅。咁所以咧，搞到佢咧就反复咁样去陷入咗有一个咧，就系停滞咗喺一个质疑自己嘅状态。 啊、哎，好迷茫喎、 啊！系咪好惨？连发梦都谂紧自己拍紧嗰套戏，嗰套戏咧就叫做《蜘蛛窝里的风波》。OK， 咁佢就咧去谂嘅时候咧，突然之间有一日佢瞓醒，就发觉嘅就系佢呢段时间不断咁喺度谂紧呢一套电影嘅结尾应该系要点样拍，最终俾佢谂通咗啦。 哇，好嘢！ 佢就要同老板娘讲。俾多兩日我，我要將我原先拍咗嗰個結局嘅話咧，我就一改，我應承你呢一套必須會成為一套抗世巨作。 哇！ 所有人都話韓國嘅電影就是因為呢一套電影嘅話，哇！兩個大翻身， 經典名作。 咁當然 要說服好。 冇錯啦，老闆娘就話冇可能。首先，你嘅劇本唔可以隨便改。 因為已經 送審 咗啦，係啊，你要改嘅話咧，我哋要好多嘢要好麻煩嘅，所有人都唔相信佢。好啦，到又呃啦，又氹啦，唯一得一個咧就係佢呢個片場嘅承繼人就係、是、一個女仔嚟嘅。咁同佢講嘅就話：我相信你，你應該得嘅，你可以嘅。咁因為佢俾咗個劇本佢睇之後嘅話，佢覺得個劇本非常之好，咁就話我支持你。咁咧就揾曬所有嗰啲演員啊、化妝啊、道具啊咁樣咧，就係、是、閂埋門咁樣咧喺嗰個片廠裡面嘅咧就呃住。老板娘就希望可以用两日的时间就拍晒佢所心谂嘅就一个新嘅一个结局啦。咁、但当然嘅话，你会发觉就系话，即系里面嘅话牵涉到嘅就系一套抗战嘅巨作嘅咧。男主角风流倜傥，个女主角嘅话咧都系个资深嘅女演员，仲有一个风情万种一个新人。咁佢就當日喺合作嘅時候嘅話，咁啊老闆娘開頭又唔肯，咁之後佢就唯獨是係頭先我所講嘅承繼人叫美導啊，佢相信咧金導演嘅，所以咧喺中間嘅話佢就不惜咧又呃啦，又氹啦， 係 啦，加氹氹啦，呢個講大話，嗰個又依咁樣啦，進行呢一個重拍嘅大計嘅話咧，搞場一場大龍鳳嘅。我覺得好睇嘅地方係在於，我喜歡嘅就係其實我諗翻你以前我當年拍戲咧，都有呢啲咁嘅嘢噶。即系啲人与人之间嘅有啲暧昧嘅关系啊，跟住咧呢、這个又 系咪有啲姐仔会摆大牌噶？ 冇错，跟住就话拍啦，咁嗰啲咁嘅嘢，你真系 嗌交， 一定有呢啲嘢噶，明唔明啊？咁跟住嘅就系你会发觉嘅就系点样都好嘅话，导演一定系会相信自己嘅剧本，同埋相信自己系拍紧一啲嘅就系好原创性嘅嘢，或者系做紧一样系艺术品嘅嘢。不惜是要怎样都好的话他都是要完成这件事，我觉得他的精神的所在咯。当然你说在里面的话也都有问过个导演，其实他想希望用这套电影带出来是什么呢，就是说看完之后的话要大家思考创意是什么呢，拍戏是什么，电影是什么。同埋就是说每一个人其实从中在拍一套戏里面的话，我觉得他都是对自己有一些交代的。有些人为名，有些人为利，有些人为了的就是我想拍一些戏来去完成我自己，用圆满我自己。咁而我就是有些东西我要谈的，我个略嫌的就是戏中戏。略嫌有啲累赘，系啦，重复又重复，重复又重复，我觉得太多，同埋场口与场口之间，有时候有啲场口系可以简洁一啲，因为你讲咗嗰样嘢嘅话，我就觉得可以啦。但佢有时佢有啲拖，所以我就觉得系略嫌长咗一啲。但系佢里面嘅想探讨嗰样嘢，同埋个中心思想嘅话，我觉得系好睇嘅。 同埋有一幕系最后咧，咪讲阿宋康昊系我冇记错，同埋攞张凳坐咗喺度望住一个景嘅。嗰、那個感覺我係起雞皮。係 啊，佢拍完啦嘛，拍完曬啦嘛，佢坐喺度。 係啊，即係 feel 到一個導演對於一部嘔心瀝血嘅作品嗰種嘅重視同埋嗰種尊重程度係好好嘅。不過就係我自己睇嘅時候，我覺得哇，真係有啲拖，有啲可以短啲，同埋因為佢咪成日都跳出跳入，就係喺一個戲中戲同埋真係喺現實。嗰兩個部分跳嚟跳去嘅，我就覺得佢個戲中戲真係有啲長咯。 唔使咁多咯， 係 啊係啊，佢唔需要交代咁多，其實冇用嘅。嗰啲戲你可以剪緊啲，我自己本人覺得。 我有興趣， 但係係好睇嘅，我覺得係好睇。尤其是佢一個復刻嘅感覺咧，你明嘛？即係佢七十年代嗰啲嘢，你睇翻好正嘅，仲有啲攪盤電話啊，嗰啲咁樣嘅佈景咯。 係啊，其實韓國佢呢即係廿年三年真係發展得好快， 佢起飛直頭 係啊，所有嘢嗰啲。即系文化入侵咧，我记得以前起码三十年前嗰啲家私咧，哇好 bulky， 系啊，你有冇印象啊？尖沙咀有一间专系卖韩国嗰啲家私咧，咁我即系第一个感觉，咁下一个感觉咧，啲人就话食茶废餐啊咁样样，都系啲唔系几好嘅嘢，但系。后来咧，哇！啲歌啊，电影真系好睇、 但我唔明白一个问题就系，点解佢要用蜘蛛网嚟做个主线咧？我谂唔明白。我上网都查过佢个名咧，英文名唔知道叫 web 唔知咩嘅。 系啊 ，call web 啊，类似咩？我谂唔明点解佢要用蜘蛛网？唔知道我。 可能就是一套电影，其实基本上你每一个人在里面的话都是 潜在网上边系嘛？ 系即系你 involve 落去一套电影里面，你谂下有几多人系哇喺里面嗰度付出佢自己嘅力量同埋努力，系咪？可能系咁啩。 好，到你啦，我揾个揾唔到啊。好，到我啦。嗱，上个礼拜介绍到三个钟头嘅长戏啦，今个礼拜短啲嘅，就是、一个日本嘅电视剧四集。每集半個鐘啫，咁咧其實個感覺咧有啲似之前你介紹過嘅黑鏡啦，咁我又介紹過一個叫《世界奇妙物語》啦，咁就叫做好搞笑個名，我睇完都唔明點解叫呢個名，叫做《雙庭的女鼠》啊，嗱，雙就係紙皮箱個雙啦，家庭個庭啦，女鼠就係旅行個旅， 老鼠个鼠啦，系咁，所以叫双亭的女鼠。 加埋都唔知咩嚟， 唔知咩嚟嘅。咁但系咧，佢呢四集咧有个主题嘅，全部四集都系围绕关于网络世界嘅。咁、哦、就系讲譬如虽然而家网络好发达啦、啊，但系究竟网络发达对于我哋新一辈嘅年青人有啲咩负面嘅影响咧？咁就有一种探讨人性暗黑面嘅一个手法咧，去做呢四集嘅电视剧咧。咁呢四集咧系分别系四个独立嘅单元嚟嘅。咁我就觉得我睇咗头两集。第三集睇緊，咁但我第二集个故事呢，我就觉得可以话简单得嚟，但係又几吻合而家现代生活嘅一啲劇情嘅，咁样去探讨下啦。就係讲呢，一个男主角呢，佢就係一个社会福利部嘅公务员嚟嘅。咁佢每一日嘅工作呢，就係负责审批有啲申请者佢想申请一啲社会福利金。咁所以有一日呢，就嚟咗一个失业嘅中年妇女，佢就敲门，佢话啊，我想申请一个失业救济金。咁男主呢，佢就审批过之后呢，就同个女仔讲啦，佢话唔得，我哋批唔到俾你，因为你有车有楼。咁我觉得都正常合理啊。你都有车有楼，做乜仲申请啊？咁但系咧，呢个女事主咧就非常之不满，仲喺一个大堂度咧大闹咗一番。咁喺呢个时候咧，身边有好多旁观者咧，都已经将呢一个情况咧系拍咗落嚟噶啦。咁咧就到夜晚嘅时候咧，阿男主翻屋企咧，就发觉屋企门口咧有人喺佢门口度抌好多垃圾，系一只恶作剧嚟嘅。咁呢个就开始呢个电视嘅即系剧情嘅直入位啦。咁第二日咧仲恐怖添，就是、有人咧将琴日呢一个女事主大闹大堂嘅一个事嘅 video 咧，就摆上网，而且咧仲系唔系成件事摆出嚟添啊？佢就剪啲唔剪啲，就系、是、剪呢个男事主，即系呢个男主点样好冷漠地拒绝，话唔好意思，我哋只系跟足规矩，我哋唔可以批俾你。 即系其实佢唔啱，好似做到佢 系啦，就系、是、做到个男主唔啱。咁即系咧，网上就话啦，啊呢、這个女性咧，即系女事主咧，就俾呢个男公务员咧暴力对待完啦，之后咧。估唔到啦！呢、這个女事主原来走咗去自杀，咁、之后呢个男公务员就弊啦。佢所有嘅名啊、住喺边度啊、屋企嘅所有资料啊，全部俾人摆上网去公审，就系话点解呢个男事主咁不近人情，去唔审批佢，而导致呢一个女申请者咧要走去自杀、同一时期咧，佢仲曝光埋，因为之前咧原来都有一单嘅申请者咧。都走咗自殺，都係因為呢一個男公務員咧去負責嘅，咁所以咧呢一個男嘅公務員咧喺網絡上面咧已經變為一個 壞人 啦，大家走去攻擊佢啦。咁如是者咧之後嘅部分咧就係講呢個男事主喺生活上面咧點樣一舉一動都俾人哋監察住啦，佢嘅家庭、佢嘅屋企人、佢嘅媽媽啦、佢嘅妹妹咧喺街上面都會俾人認得出去，俾人指住佢嚟鬧啦。咁啊，有啲部分咧都係。類似嘅都係講佢哋俾人攻心，我就唔長講啦。咁去到最後啦，有個中年男人咧就去埋伏呢一個男公務員，一棍就卜暈咗佢啦。咁就因為佢卜暈咗之後咧，而警察就介入啦，開始展開調查，究竟係發生咩事，來龍去脈係點咧？ 我還咗個清白。 最後原來係點咧？其實嗰、那個第一幕出場咧，話申請呢個救濟金嘅女仔咧、出翻嚟喎， 冇死到嘅。 其實我都冇自殺到，我都唔知點解網上啲傳聞話我自殺。之後咧，點解呢一個中年男人會攞個棒球棍搏暈佢咧？原來佢媽媽咧都係因為申請呢個救濟金俾人拒絕咗，不過係唔關呢個男公務員事嘅。 但佢唔知係邊個， 唔知邊個都入埋佢數啦，唔理啦。咁其實成件事都一個鬧劇啦。最後其實想帶出。網絡上面所講嘅嘢咧，其實係唔一定啱嘅，所以大家唔好。 我唔覺得係一個鬧劇，其實係好 係現實生活係好寫實，但係現實生活都會發生緊嘅、 但係就係咁荒誕 啦，係啦，就好荒誕啦， 比如你嘅戲劇仲更加荒誕。 大家就會因為一篇新聞就係話呢個女事主有自殺，大家就信啦， 仲有 斷章 取義嘅碎片化嘅啲報道喎。 咁我就覺得呢件事都可以分享出嚟俾大家，都可以鼓勵下大家。有時網絡上面嘅嘢唔好盡信啦，同埋。大家都唔好參與呢一種網絡欺凌嘅行為咯。 講得好， 講 得好。 上個星期聽到即係我其中一個偶像導演阿侯孝賢咁身體出現咗狀況， 冇錯。 而家有套電影都完成唔到啦。咁我睇翻佢一套電影，我係好中意嘅，1985年就叫做《童年往事》。佢呢一個組合，我係真係非常之喜歡嘅。 李平斌， 攝影師就係李平斌啦。佢係真係合作無間，好似我哋嘅王家衞同阿嗰陣時嗰、那個 張淑萍。 張秀明，仲有一個洋人攝影師 杜可風， 冇錯，即係呢啲金三角、鐵三角， 冇得傾噶啦，嗰啲唔使講噶啦，係 啊， 你想要啲乜嘢，佢就擺個機會就拍到。 原來我睇翻少少咧，就阿李 明芬都有同佢合作噶喎， 係啊，有少少呃啊後校園，即係邊啲燈冇著，因為佢嗰陣時已經係大師級。講緊呢一套電影就係1985年嘅，佢嘅童年往事咧，其實係侯孝賢嘅 自己嘅故事， 故事嚟嘅， 童年嘅事。 係啦，佢就其實佢係客家人嚟嘅，梅縣嘅。 吃喎， 係啊，咁佢細細個，佢成一個即係懵懂少年嚟嘅，又出去同人哋即係小混混嚟嘅，係啊，咁又出去打交啊，即係做啲唔好嘅嘢嚟㗎啦。咁佢電影裏邊咧，佢都係叫孝阿孝啊，咁嘅阿嫲咧叫佢孝姑，即係牛字旁有個姑，可能係阿仔嗰啲意思啦，係 或者狗仔咁嘅意思 啊。係啊，咁佢由佢一路成長，佢自己完全唔知自己做乜嘅，因為佢生長喺大家庭嗰度，佢係本性純良嘅，亦都係功課都唔錯嘅，不過貪玩啊，周圍喺度搞搞震啊咁樣樣， 曳咯， 曳仔，但係都係啦，曳仔啦。譬如話佢偷咗人哋嗰啲僆仔嘅時候咧，偷人哋波子啊，然後偷阿婆嗰啲錢啊，收埋喺個窿度啦。阿婆發現佢話一定係你偷啦，帶佢去睇，咦冇咗喎，又俾人偷翻啦。即係好多呢咁嘅故事，我覺得好得意嘅。同埋有一個情景咧，我覺得侯孝賢導演好多電影裏面都出現嘅，就係影全家福嘅大合照。你有冇留意一下？咁呢一套戲《童年往事》咧都有嘅，而飾演導演嗰個咧，佢都係好瀨瀨啡啡咁樣。我覺得係即係如果你想了解呢個導演咧，我覺得你睇呢套戲咧係有翻當年嗰種嘅味道。係啊，啲又係好慢嘅，即係 hold 住一個鏡頭， 係好慢嘅 ，hold 住一個鏡頭唔喐啊咁樣樣，然後可能剪翻一啲你唔知係為咩剪落嘅鏡頭，即係可能啲碎鏡，但係整個感覺我覺得係舒服嘅。 會唔會因為以前用菲林拍咧，你亦都可以 feel 到嘅就係嗰種質感， 有啊， 同埋係嗰個年代嘅係啊台灣地區嘅一啲故事， 同埋1985年呢套戲已經係2:17， 哇，好大 膽，好長，係啊。系啊，咁其他佢啲电影唔使讲啦，《悲情城市》啊，《海上花》嗰啲唔使讲，但我唯独是觉得呢套戏真系几好睇。而家吴念真赞过呢套电影，系认为系侯孝贤最好嘅电影，大家有机会欣赏一下。 OK， 好，喂，快到12点先听新闻报告，翻嚟继续我哋嘅节目。 大家好，我系 Sam Hui， 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嗰方面去谂，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嘅态度去面对命运嘅安排，就应该算得系快活人啦啩。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 放手快活人。 社会多姿多彩，有无数不同的关注组，令我们目不暇给。有蛋糕、唇膏、波鞋、菠萝包、肠粉、烧卖、牛扒、沙爹狗、榴莲奶、芝士糕等等等等。林林种种的关注组当中，我们只是关注我们关注的事。 淑女关注组，莎拉姐、马家姐、紫罗兰主理。 唔開心啊！大家圍攻我啊！ 即系冇话大家关心你， 咪就系啦，戥你开心。 系啊，睇下你个肠而激激成。 系啊，大家话我沙冷气哟啊，我沙又冷。 嗱，都要忍唔住都要讲佢个名啦，系咪？所以我哋系咪啊？ 我哋都冇讲话沙， 我哋都冇讲乜嘢，系啊，咪咯。 沙或者吸啦， 咪系咯。得啦，得啦，得啦。好，嗱，咁其实今日咧，我哋先要讲翻嘅咧就系呢个 小羊妹， 小羊妹嘅。嗰、那個健康情況嘅， 我都要回報一下。我呢兩個禮拜咧，我一日日都諗住個磅數要上升啦。咁我就好，我覺得自己都幾勤力嘅。我一日咧早晚都會飲 啊懒懒准备俾我嘅呢个蛋白粉啦，咁同埋都配合会做运动嘅，咁啊呢排又得闲翻又即系做 gym 会努力咗嘅，咁、今日就头先磅咗啦， 要去几多次啊？个 gym 系一个礼拜去， 我即系一得闲就去，或者有时我譬如九点零钟夜晚做完嘢、我十点钟都去 gym， 可能做半个钟即刻走，但我都要做嗰半个钟。 哦 ，OK， 系。我平时做 gym 咧，就系操上身多嘅，但我 feel 到我真系要下身个脚嘅肌肉都要操埋。 系、啊，如果唔系嘅，好得人惊噶。有好多嘅健身嘅都有呢个情况嘅，即系、就是、上身就好大，跟住咧系啊下边下身咧，冇错。 同埋问我啲教练嘅朋友，佢话唔得噶，你都要操埋脚噶，因为脚咧系男性荷尔蒙的来源，即是主要制造荷尔蒙，不是下身的肌肉啊， 是即是腺上腺啊，那个生殖器， 那你操下只脚，咁你嘅 muscle 嗰個進步就會再快啲咯， 明嘅明嘅明嘅，係係係 啦， 係神魂顛倒係咁嘅，唔好介意唔好介意，平時唔係咁我講嘢嘅係係啦，好，咁我哋而家繼續咧 上咗榜嘅頭先， 係啦，黐線黐乸是快， 咁咧就有69.75 kg 嘅，兩個禮拜前咧就係68.7。咁即係都係 一 kg 兩， 係啊，即係預期啦， 係咪啊？即係正常嘅， 係啊，即係一磅一個禮拜，咁啊，係啦，咁0.5 kg 一個禮拜， 需唔需要了解其實佢個磅數嘅係來自佢啲肌肉啊，定係來自佢啲 最好就可以嘅，咁係啦，即係可以睇翻個體質分析嘅，可以有時間去睇一睇。 咁希望可以去到嘅就係72，係咪？要去到73， 先係70先，即係70就嚟到噶啦。咁再咧就係下一個目標就係73。 恭喜恭喜！ 喺个身体有冇啲咩沙石啊？清走啲沙石啊！ 我都系咁话， 唔系啊，有沙石先好噶嘛。 咁啊，知嘅。 嗰啲叫咩缺陷味啊嘛。 得啦得啦，讲到出口啦，明啦。 咁但系即系去厕所嗰方面系 OK 嘅。 OK 啊，但系反而因为可能饮多咗粉咧，冇香蕉 啊吓， 但系都日日都有得去嘅。 OK， 冇香蕉系有咩粒粒定系？ 小番薯， 小番薯 ，OK， 都好啲啦，系啊，系啊，都成型啦， 以前系好好多， 系啊，即系起码但系唔系烂嘅， 唔系烂就 OK 啦， 系啦， 非常好啊， 好好啊， 小杨妹， 加油 努力， 预计都好啦， 预计佢几时到应该可以达标咧，即系73 咧，即系你当最多多六个礼拜咯，当。 六个礼拜 OK 啊， 系 啊， 对于六个月嗰啲人嚟讲， 唔系就系咯，六个月都唔达标，咪咯。咁而家亦俾个，系咪应该需要俾个目标？ 要 系啦，咁先至会比较好啲。 做唔到咁点啊？ 唔会啦，你咁勤力， 系啊，你 OK 啊 ？Compliance 好高， 冇错， 系啊。 今日都见到佢嘅就个面肥翻少少，跟住佢就即刻担晒。 唔好啊！可唔可以增磅但系唔肥？ 唔肥面。 唔肥就要即系嗰个肌肉运动啊，增强即系你而家做紧嘅上身下身系 系 啊，咁就得噶啦，系咪？好，恭喜你， 非常好，继续努力。咁大家姐都有交功课嘅，咁都系一个好学生，暂时系啊。 咁佢嗰度啲功课有冇啲咩嘢嘅？就系个大教错咁样咧，有冇 扬州炒饭嗰啲？ 哦，都系仍然戒唔到，系嘛？ 即系可能净系得嗰一款嗌咁样。 佢實有得係啊，實有得解釋嘅，係啦，嗰個就唔想聽啦，嗰啲係咪？ 我哋下個禮拜再揾佢。 好，一於咁啊，下個禮拜睇下點。但係你今日你目測佢嘅話，係咪比較好啲啊？ 係啊，目測好似係 啊，目測好似可瘦咗少少喎， 可能個形象又轉咗。 係啊，你有留意啊？ 人哋條眉啊，眉飛色舞啊，眉宇軒昂 啊。眼镜又 嘴 嚼 嚼啦， 气宇轩昂啊！听我咧， 气宇轩昂咩？ 你真系喺度含沙射影啊！ 系啊，真系飞沙风中转啊！ 我就系沙波兰餐你啊！ 把声都沙沙地， 系啊，大家都好沙。好啦，咁我哋而家咧就要讲讲有关于嘅就今日想讲嘅，就系嚟紧我听日咧就系呢个万圣节啦。咁大家会食好多糖果， 冇错啦 ，treat 哦 ，treat 个 treat 系啦。咁啊，我觉得咧马家姐可能系 treat 多嘅，系咪啊？ 佢都有 treat， 都有。 你 treat 自己咯， 系啊， 系咪先？系啦 ，OK。咁我哋又食糖果方面嘅话，其实真系要好留意，系咪？ 系啊， 特别边类型人咧， 好即系糖果方面要。 減磅嘅人士啦，即係注意體重嘅人士啦，糖尿病嘅人士啦，咁啊即係脂肪過多嘅人士啦， 即係我唔係好食糖果嘅類型， 係 哦，你唔好嘅， 唔係好好嘅零食啊啲，我零食最多都係龍眼 肉 啫，嗱嗰啲糖分高嘅， 係㗎，因為曬乾咗，係 sodium 就唔算話特別高嘅，因為新鮮嘅菜啊生果咧 sodium 咧係比較屬於低嘅，係即係鈉質係啦，咁即系我哋主要系留意翻包装咗嘅食物，系啊，即系会添加。 你知 佢 胶袋黐咗啲 sodium 落去啊？ 唔系，即系包装你要即系腌制过、加工过啊。 好好笑咩，马家姐？你以为？ 你唔好成日都咁样好唔好？你 我捞咗一阵啊， 身体好翻啲好唔好？系啊，身体好翻啲。 唔系，佢应该唔知道，我哋要解释俾佢知道。 解释俾佢听，冇问题。好，嚟啊！咁其實因為佢就係要預製嘅，所以咧就好可能就會係加咗一啲嘅鹽喺度， 同埋一啲嘅即係製作嘅過程，譬如整麵包佢係要落鹽嘅， 冇錯， 係啦，即係都要留意翻。咁當然你醃製嘅肉就會落好多鹽啊，咁所以即係你見到個鹽分就會 通常係咁樣講，佢係咪會唔捨嘅？如果係製作過程當中， 佢會有少少唔係講陰濕啦，即係有少少技巧嘅。佢譬如高鹽分咧，佢唔會寫一百克嚟俾你比較，因為我哋如果話低鹽咧，就譬如每一百克咧係低於120毫克嘅鈉質，就係叫低鹽啦，低鈉啦。咁如果高過600毫克咧，就叫高鈉咁樣嘅。咁如果譬如一啲好鹹嘅嘢嚟計，咁你會見到咧，佢唔係標示一百克啦，可能標示35克咁，或者係10克一個份量。咁你就感覺上咦都低喎， 好少啫， 係啦。咁如果你標20克嘅話，佢寫300毫克，你誒 OK 喎咁樣，但係你係要以100克去比較咯。 好嘢， 係啊， 呢啲咪就 係成翻，係啦，所以你就成翻。 聽下呢一個環節就學嘢啦， 就可俾啲數字呃到你啊，係咪先？ 係啊，所以都要留意嘅。 嗯，好啦，今日我哋要集中嘅要講講有關於嘅就係啲糖啦， 係啊。咁大家就好快俾一条问答题，大家问一问先啊。咁以下咧呢四款糖咧最高糖分嘅系边一款？系第一有呢个乳酪糖果，即系有啲 yogurt 喺入边嗰啲啦， 好食哦， 系啊，好食啊， 酸酸地， 酸酸地系。第二咧就系奶油糖果，第三咧就系呢个果味汽水糖，系啦，有果味有汽水味咁样啦。第四咧就系呢个薄荷棒棒糖， 薄荷棒棒糖即系 棒糖， 即系 有嘅咩？ 系啊，成条系啊系啊， 薄荷棒棒糖， 唔系佢即系薄荷味，譬如白色咁样咧，可以揸住手咁喺度。 我冇见过咁核突， 薄荷波板糖， 薄荷波板糖。 有 一条咁样噶 ，boy， 我 拣 boy， 我夺， 汽水， 唔系我 汽水， 系啊，讲味汽水糖， 好，奶油， 好， 汽水糖 ，OK， 系， 晒姐胜出， 哇，你好嘢， 嗱，一听有果味，有汽水，一定甜啦，系咪 啊？有奶有油唔甜啊？ 咁个脂肪会多啲嘅时候，你 人哋而家讲糖啊嘛， 咁你 有 呢 个 又，马老师你又争啲啊？ 你咪又系唔识， 食你嘅炒饭啦。 唔係，但係奶油糖果都唔弱噶。嗱，我哋講緊果汁汽水第一位啦，每100克有94克糖嘅，即係基本上你 人工糖咁食喎。 係啊，咁呢個係第一啦。咁第二位咧就係奶油糖果，都有81克，係啦，咁係排第二啊，馬老師。第三咧就去到呢个薄荷波板糖啦，或者棒棒糖啦，咁啊有74克糖噶，都唔弱嘅。咁最尾咧就去到呢个乳酪糖果嘅，就有62克糖。 哦，即系其实如果相比之下嘅乳酪糖果系会比较少啲， 健康啲嘅糖果啦，低啲嘅有咩介绍啊？ 嗱，佢会有一啲系写明无糖嘅，即系糖果咁样咯，系啦。咁佢会用咗一啲代糖。有啲係天然嘅代糖，有啲係即係人工嘅代糖去做嘅。咁呢啲就完全冇糖份喺入面，但佢就用咗即係你食起上嚟 有 甜 味， 但係你食完之後唔會對你個血糖有反應， 即係升糖指數唔會嘣一聲。 係啦，即係你個血糖唔會升，即係就慢慢升。 但係好搞笑，無糖嘅糖果等於 一个冇鱼柳嘅鱼柳包， 无糖嘅汽水咁样，系啦，无糖嘅 冇水嘅汽水 咁样都有噶， 嗯，即系都系其实都系异曲同工啦，系即系所谓嘅无糖嘅乜乜，无糖嘅乜乜咁都系用咗代替， 或者啲叫健怡啦，即系健怡汽水系啦，咁样即系相对嚟讲，你唔想摄取糖分，但系所有甜味嘅话，就系可以拣翻呢啲选择， 明白。好， 咁我哋仲有其他咧，就系、是、好再考多一个啦。 好， 既然咁犀利，好，又系排呢个糖分嘅即系最高糖分啦。咁咧，第一咧就有啫喱糖 ，jelly 糖 系啦。第二咧就系、是、有太妃糖，即系 toffee 系啦。 哇，好中意食啊， 好好食嘅， 系啊 ，toffee 糖。 第三咧就系、是、有呢个彩色珠子色面糖果， 咩嚟噶？ 即系咧，你喺外国咧见到人哋系咁碌下碌下，即系整咗一条，跟住会切一粒粒嗰啲咧。 哇，嗰啲肯系。啊！ 知唔知我讲边只？ 彩色珠子四面枝 系啦，即系佢会包好多唔同颜色咁样，跟住就喺度碌 一条一条嘅，跟住切开佢嘅， 冇错啦， 碌系， 系啦。咁仲有咧，就系呢个甘草糖啊 ，licorice 啊，即系外国都好兴食呢样嘢嘅，即系吓食起上嚟我就 润喉嘅， 系啊，即系但系食起上嚟嗰个。嗰、那個味道好勁嘅，即係好有呢個甘草咧、八角啊、花椒味咁樣。 明好。 係啊，咁呢四款最高糖分， 彩色珠子食面，彩色珠子食面。 托肥 糖啊糖啊糖啊，記住糖 係 糖。 托肥都好甜 喎，係啦， 係 楊楊。 杨妹改 彩色猪子食面， 杨妹咧， 杨妹系咩？ 都系 拖肥， 拖肥啊！ 两个拖肥， 跟错队 啊！系啊，晒又劲啊！ 有佢啦，有佢，有个沙子系劲啲嘅。系你， 系啦，我哋又解释翻先。咁咧，啫喱糖咧就系50.6克嘅糖分啦，每100克 ，OK， 但系都算高嘅啦。咁我哋讲緊低糖係低過5克先叫低糖，大家留意翻呢樣嘢。 全部都唔係啦， 係啦，全部都唔係嘅，咁即係相對比較低啲啦，係啦。拖肥咧就係68克嘅，咁咧去到呢、這個彩色珠子色面糖果咧就有94克， 我諗因為佢哋唔知道嗰條糖係點樣，因為你就成條嘢係 啊 係 啊 糖 嚟㗎嘛，即係佢好硬嘅， 係 啦， 即 係 邦邦糖咁樣嘅， 有 砂糖咁， 冇砂糖，冇 彩色珠子啊， 係啊，彩色珠子色面糖果，咁去到甘草糖咧就係最低嘅，得37克嘅啫，係啊，即係咁多隻以嚟咧就算係比較低嘅， 非常好， 好嚟多條好唔好啊？ 嚟 好 咁咧，我哋第一咧就系有果仁糖啦， 果仁糖 肯定唔系呢个。 第二咧就系、是、有棉花糖，第三咧就系、是、有呢、這个谂下俾 太多， 唔系啊，我俾个即系橡皮糖， 橡皮糖 系啊 ，OK。 第四咧，我哋有呢个角豆糖果， 咩叫角豆啊？ 角豆咧就系、是、一种植物嚟嘅，英文叫 carob， 系啦 ，即系豆类，佢会即系提炼咗出嚟，可能有时整一粒粒糖啊，或者加入咖啡嗰度，即系控制血糖系会 ，OK， 相对嚟讲系好啲咁样啦。俾个贴士啦， 咁即系呢个系低咯。 我觉得一系棉花，一系橡皮， 系咁要拣一个嘅 棉花系， 我就唔拣橡皮。 棉花， 我摆明明斗气嘅。 我今次我都系要 go with 马老师，我个人专一嘅 沙拉。橡皮，你唔 佢系沙拉，就佢唔系沙啊，佢唔系沙律啊。 You know， 系啦，橡皮， 沙石橡皮， 系啊，一个橡皮，两个棉花，系。 咁当然你又跟错队， 唔系啊。哎呀！ 我已经提咗你 啦， 系咪衰？ 唔紧要，我拣嘅，我都开心。 佢咁乜都开心噶啦， 系 啊，甜蜜如软糖， 冇错， 系好。咁即系其实如果系嘅话， 最高咧就系橡皮啦，59克。 哇！ 咁咧棉花都唔差几远嘅，争一克嘅啫，58。 哇！ 咁系啦，咁跟住咧就去到呢个果仁糖，因为有啲 nut 在入边啦，相对嚟讲低少少啦，56咁样嘅。咁去到最少咧就系嗰个角豆糖果，即系角豆糖果就系即系植物嚟嘅。咁有冇见过啊？ 冇 一粒豆形咁样嘅， 係啦，即係佢係澳洲都幾流行呢樣嘢，咁、可以大家上網睇下啦。咁佢個糖分咧就係34克，即係相對嚟講係低，即係我哋頭先講咁多樣咧係最低。 最低係佢。 但系咁啊，懒头先你所讲嘅所有嘅嘢嘅话，其实都系高过五个系咪？咁即系最好尽量，如果你系要升糖指数，你亦要 keep 得好嘅，就真系最好唔好食啦。 即系少啲咯。 咁你可唔可以 讲 一样我食得嘅？ 可以食南瓜咯。 多谢。 南瓜。 南瓜。南瓜籽啊。 我哋因为万圣节都会见到好多南瓜噶嘛。咁喺南瓜嘅时候咧，你我哋讲南瓜有咩好处？就系佢个 beta 胡萝卜素好丰富啦，咁啊有抗氧化嘅作用啦，有维他命 C 啊、维他命 E 啊等等。咁啊，对于即系皮肤啊，对于你只眼啊，都系有好处。对于呢个免疫系统都有好处嘅。咁南瓜你可以自己整好多菜式出嚟噶嘛。 系噶， 南 瓜汤啦，南 瓜 汤系 南瓜 薄饼 系啊，南瓜薄饼啦，煲粥咧有啲南瓜粥啦， 哦系 啦。或者就咁蒸嘅南瓜啦，即系你劈咗一嚿嚿，跟住就咁蒸咯，即系都系有个甜味喺入边嘅。咁而相对嘅糖分咧就真系少好多，得6克嘅糖分啫。你话系咪个差距？系啊，即系佢讲紧糖分咯，系啊，即系真正嘅糖分。咁所以即系同埋佢系有啲膳食纤维喺入边啦。有冇比起一粒糖就會好啲嘅？ 其實你呢一排嘅話，因為都真係萬聖節啦，聽日咁如果係嘅話，又呢段時間嘅話，又比較當做嗰啲啦。南瓜有冇分？譬如我去買嘅時候，佢哋又會有我分嘅，就係話可能係啲温室嘅南瓜，細細啲嘅。有啲嘅咪可能嘅就係大件啲嘅，就是、中國嘅南瓜攞嚟煲湯嘅。係咪所有嘅話，其實佢嘅膳食纖維啊，你都冇話有啲咪好大嘅分別？ 冇錯，冇錯。 總之就係南瓜。 係啊，真係揀中意你中意自己，即係自己中意嘅。 咁南瓜籽咧？ 南瓜籽有時你老啲嘅南瓜咧，你拎出嚟可以自己曬埋個南瓜籽咯。 老南瓜，老南瓜， 你個老南瓜。 南瓜籽就係即係嗰個我哋講緊維他命 E 啊，即、就、係、是、好嘅油分啊，都係好嘅。咁即係每日你有時你早餐可以落少少即係種子啊、堅果啊嗰啲，其實都有好處嘅。 哇，好好喎、 啊！係啊，係啊，即係、可以揀南瓜、南瓜籽嚟食。 南瓜粥咧， 南瓜粥可以 講咗啦， 係啊，即係你可以加啲即係十谷米一齊煲咯。即係如果你齋白粥嘅話咧，個升糖指數就會高嘅，即係血糖、要注意血糖嘅人士要留意咁樣咯。 之後煲到佢起沙， 我都估到你嘅啦。估到你啦！ 哇， 系咪用个砂锅嚟煲？ 哇 ！OK， 好多朋友都未必知道我哋讲啲乜嘢，系咪？但知就知噶啦，冇错啦。喺度要再次要多谢晒嗱， 多谢晒啊！ 就住咧就系听日咧，我哋要Happy Halloween 嘅时候嘅话咧，身边有啲嘢嘅话咧，食完之后嘅话咧都会好好嘅。 万圣节快 乐！ 沙哟啦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房屋局宣布，房屋局公布，截至9月底，本港未来3至4年可提供嘅一手私人住宅单位大约107,000个，按季增加2,000个，连续4个季度超过100,000个。當中未售樓花單位68,000個，按季持平，按年增加5,000個。已批出土地上可隨時動工的單位數目增至20,000個，貨尾單位升至18,000個。另外，上季施工量3,200個，頭3季達11,500個單位，已經超越去年全年的11,000個。第三季落成量2,500個，按年減少44%，按季急升2倍。頭三季落成量累計有10,100個。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要充分調動公務員隊伍的主動性，切實做到權責清晰，讓部門對工作有勇有權。李家超接受大公文匯集團專訪，以子女比喻工作，要讓部門好似養育子女一樣，對工作有勇有權，會整日 想住如何做好，不是指沉醉在程序上，而是会真的确保子女有好成绩、健康、有活力、开心。他期望部门工作有如对待子女，会关心和投入。李家超又特别提到要善用三名副司长，被问到是否给司长和副司长很多压力，他认为这是动力，司长和副司长有如一艘船的船长，现在水手亦多了，相信船的速度会变快。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由于要平衡运作效率和人手安排，加上公务员享有的假期和累积假期上限已较一般私人公司优厚，虽然施政报告提出鼓励生育，但政府暂时无意为公务员提供育儿假期。杨何培恩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回应提问时又说，政府大楼需要有空间才能够增设相关托儿设施，但政府总部现时坐都不够，因此未必做到。他又说在疫情期间曾经试过弹性上班，但现时可能公务员都要有一定时间在办公室才做到事，亦要保持纪律性，因此现阶段不会考虑让公务员有弹性上班时间。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今晚大致天晴，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和干燥，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349点，跌49点，成交金额51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22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920点，升14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17.46，跌7仙。腾讯控股294.2，升4。中芯国际23.8，升1.05仙。小米集团13.94，升4.2。美团113.2，升2毫。阿里巴巴81元，跌4。药明生物50.5，升2.75。长城汽车11.48，升6.6。建设银行4.44，跌1.2。快手50.25，升7。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22，日元149.6，瑞士法郎0.903，加元1.386，人民幣7.318，英磅對美元1.212，歐元對美元1.056，澳元對美元0.635，新西蘭元對美元0.583。日经平均指数报30602点，跌389点。港金报18680元，升1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01.66美元，卖出2002.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行政长官2023年施政报告，致力为香港增强发展动能，促进民生福祉，全力推动大型建设、产业发展，汇聚顶尖企业人才，打造国际专上教育枢纽，培育本地技术专才，鼓励生育，照顾好老人家，保障大家健康，携手建立关爱共融社区， 拼经济谋发展，为民生添幸福。这一份是属于每一位市民的施政报告。 大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盡的愛》編劇阿康， 我叫做阿光，英文名叫阿 Chris。 今天去參加個老朋友嘉明的婚禮，嘉明見我自己的資工，就介紹了他太太的朋友阿May給我認識，還說因為他都是一個人，所以叫我幫忙照顧他。 嗨，估唔到又喺呢度撞到你啊！ 你同我讲嘢啊？乜我哋见过嘅咩？你识我噶？ 系啊，我系你公司新嚟嘅同事阿 May。哦、之前咧喺公司度撞我几次噶啦。 哦，唔好意思，我唔系好认得啊。 唔紧要。 我哋虽然系同事，不过嗰晚可以话系第一次正式咁样倾偈。唔知点解咧，同佢一齐嘅感觉好轻松。我哋无所不谈，乜都倾，几乎唔记得咗今晚嚟嘅目的系乜嘢。宴会结束之后，我主动同佢讲，不如我车你翻屋企啊！佢都即时应承咗。喺车上面，我哋有讲有笑。过咗冇几耐，阿 May 好有礼貌咁讲： 我到啦，唔该晒陈经理。 唉，而家唔喺公司啊，你叫我 Chris 啦。嗰晚之后，我哋成日一齐翻工放工。放假嗰阵，我哋又会约埋一齐去睇戏、行街啊咁样。直到有一日，阿 May 佢突然之间问： 其实 乜嘢啊？ 其实我想问一下，我哋而家成日经常喺一齐，我同你算系咩关系啊？ 咪好朋友咯， 净系好朋友啊？ 咁做好朋友都几好啊？ 嗯， 阿 May。你做咩突然唔出声啊？ 你都系唔好私下约我啦，我哋喺公司见啦。 唔好啦，我想继续见到你啊。 咁即系点？我最唔中意啲人拖泥带水噶啦。你明明系中意我嘅，点解唔讲出嚟啫？ 我怕。 你怕乜嘢啊？ 年纪啊，因为我大过你15年噶，我惊我唔可以同你一齐老啊。我一定会早走过你噶。我走咗之后。你慢慢咁样年纪又大啦，又自己一个，我惊冇人照顾到你，我真系唔放心啊！ 边个会知道边个会走先、啊？条路系一齐去行噶，将来嘅事将来先算啦、 啊。你讲得都啱嘅，好啦，咁我哋一齐去行我哋嘅路。一年之后，我哋正式咁样步入教堂。结婚之后，我将保险受益人同埋我名下嘅银行存款全部转晒俾阿 May 嘅名，因为希望惊自己万一走咗嘅时候，阿 May 都可以有多个钱傍身。幸福嘅日子原来并唔系真系好多嘅啫，系一个普通嘅日子，发生咗一件好唔普通嘅事。阿 May 翻工嘅时候遇上咗车祸， 点解啊？点解我明明年纪大过佢，应该我走先噶嘛？点解会咁样啊？ 阿美走咗之后，我觉得。每日都喺度度日如年，有阵时明明做完嘢，我都唔想离开公司，因为我唔想翻到去见到漆黑一片、空溜溜嘅屋企。直至有一晚，我有一个人喺公司度发吽兜， 阿光， 边个啊？边个叫我啊？ 阿光啊！ 把声咁熟嘅，阿 May， 系咪你阿 May？ 系我啊！ 你喺边度啊？阿 May， 你知唔知道？我好挂住你啊！ 我知啊，所以我先至嚟睇你。 但系你只系能够听到我的声，睇唔到我噶。同埋，我哋只系有七日嘅时间。 七日？但系阿咪，我真系好想见到你啊！我好想揽住你，我点样先可以见到你啊？ 我只系一个冇实体嘅灵魂，你系见唔到，亦都揽唔到我噶。除非， 除非乜嘢啊？ 除非你都变成同我一样。 吓、 就快天光啦，我要走啦。 唔好啦，我哋倾咗一阵啦。 我哋听晚再见啦。 阿美，阿美，唔通系发梦？冇理由噶，点解我感觉好似真嘅一样嘅？我仲记得佢话： 如果你想同我一齐，除非你变成同我一样。 我有办法啦，阿美，你等我。 医生，我个仔点啊？点解无端端会被架车撞到噶？ 阿伯，你唔好咁紧张先。我哋其实都唔清楚个事发经过，不过咧有人就好似见到佢突然之间自己行出马路，咁啊架车收制唔到，咪撞到佢咯。暂时咧就度过咗危险期，不过因为个脑受到震荡咧，暂时昏迷啊，醒唔醒得翻，我暂时答唔到你啊，真系。 吓，佢唔会成世做植物人系嘛？系就惨啦！ 唔需要咁担心嘅，乐观啲。嗱，你得闲咧喺佢耳边度倾下偈，希望佢快啲醒翻。 哦，我会噶啦。 Chris， 阿 May， 呢度系边度啊？ 呢度系医院啊！点解你要咁傻？点解要结束自己嘅生命啊？ 我咪讲过咯，只要可以同你喺翻埋一齐，我咩都愿意做噶。阿咩啊，我而家终于可以见得翻你啦，我好挂住你啊！ 我都好挂住你。 我唔会俾你再离开我嘅 ，Chris。 原来在这个虚无缥缈的世界，所有东西都好像消失了，只剩下我们两个。我们去回很多以前去过的地方，以前拍到的回忆，一幕一幕这样在脑海浮现出来。来到第七日，我们坐在海边，听着海浪声，又望着个宝蓝色的天空，加上有几条橙红的横纹，个太阳喺我哋前面慢慢咁样落下。 Chris 啊， 嗯， 你翻去啦，呢个世界唔属于你噶，翻去啦。 点会咧？呢个系属于我同你嘅世界啊！ 呢几日我有去医院睇过你嘅屋企人，你啲朋友，日日都好想你醒翻，每日都喺床边。用尽方法想叫醒你，你知唔知啊？无论我几唔舍得，但系一谂到你嘅屋企人同埋朋友，我就觉得自己好自私。你翻去啦！ 我唔翻啊 ，May。如果我走咗，边个去照顾你啊？你唔记得咗啦？喺结婚嗰日，我话过要照顾你一生一世噶嘛？你唔使讲啦，我唔会走噶。 你已经照顾得我好好啦，我哋夫妻嘅缘分亦都尽，有啲事系唔能够强求嘅。我一个人唔一定要拥有，而系去到适当嘅时候，应该懂得放手。你明白吗？ 我唔明啊！如果今日我放咗手，我真系唔知道可以喺边度再揾翻你啊！我真系唔想阿May啊！ 你放心啦，我一直都会喺你身边。只是出现的方法不同，我会一直住在你的心里面，你的心里面留下一些位置给我就够了。 阿妹啊，唔好啦，妹。 我走啦，记住，我爱你。 唔好啊，唔好走啊，唔好走啊，妹。 啊，医生，医生，我个仔醒啦，我个仔终于醒啦。 Chris， 人的一生是由缘分而牵引，得亦如是，失亦如是。好高兴在我短短的人生里面曾经与你相遇，希望你会好好地继续活出你的生命，记得在心里面留一个小小的位置给我，已经很足够了。我永远爱你，再见。 从前、现在、过去，便再不来。红红落叶，长埋尘土内。开始终结总是没变改。 无尽的爱，多谢呢位投稿嘅听众阿康， 掌声鼓励， 多谢我哋嘅 男主角、女主角，仲有嗰个最佳男配角马老师。 吓、啊，我唔系男一咩？ 医生，医生， 提名啫。 即系呢个咧，要有演技先嗌得咁，即系咁投入咁啊！医生，医生嗰啲咁啊，要好犀利。 我当自己系男一， 最佳男一奖俾你。 喂，好啦，节目时间差唔多，要交俾 Mayne Hong Kong 吓，听朝星期二再见大家， 拜拜， 大家见。